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东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以至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912点，升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33.3，瑞士法郎0.946，加元1.29，人民币6.776。英镑兑美元1.206，欧元兑美元1.016，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5美元，卖出1780.75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08嘅时间啦。朝早嘅时候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早上嘅时候咧，咁啊啱啱即系见到出边咧，咁啊都有都几大雨啊吓。而家我喺身处于九龙啊，九龙塘一带。咁啊，所以如果你系喺我呢度附近出没嘅话咧，咁啊一定要攞把遮啦。啊，出边都好大雨。咁啊，唔知道你身处嗰区咧大唔大雨啦？今日天气方面咧，都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啊，啲天气咧都系咁噶啦。变幻也是原是永恒啊哈，变幻才是永恒。好啦，今日朝头早入边咁啊，6:08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起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点变咧都唔紧要嘅，咁我哋咧都系万变噶嘛。天气不断咁转变，好简单。落雨你又有应对方法，担遮；再大风啲，大风大雨你有雨褛。好好天嘅时候咧，你可以戴太阳眼镜。热得滞，你又有风扇，甚至乎开冷气。咁如果在户外工作，你可以搽防晒。所以话咧，其实当一有问题出现嘅时候，咁我哋心入边都已经谂咗啊，到底有啲乜嘢嘅办法去到应对？懂得应对，就算有挑战咧，都唔会太难嘅。一啲难啲嘅挑战，即系话你现有嘅应对方法咧解决唔到，咁所以咧你就需要有更加多嘅帮忙啊，有更加多嘅力量去到同智慧咧解决你眼前一啲嘅挑战。唔知道你而家系咪即系叫做几安稳，定还是都系面对紧啲挑战咧？咁啊都系呢句啦，就好似落雨一样，落雨咧你唔想湿身嘅好简单，担遮。你真係好大雨大得好緊要㗎喎，真係好徹底㗎喎，擔遮雨褸都濕喎，咁咪攞多套衫，攞個防水袋擠起啲衫，係咪？咁咪然後呢就返到工嘅時候，或者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咁咪換衫囉。其實一定係有應對嘅方法嘅，因為我落雨天呢，如果真係好大雨啦，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又有應對方法㗎嘛，係咪？著拖鞋啊，都係一個辦法嚟嘅。所以話呢，永遠期盼住啊，将来系应该点样？有挑战唔好惊，解决佢，咁样我哋嘅生存之道咧，就可以将每一日啊，都可以咧就系做得相当之圆满啦。 人类太难的，就撕破了罩衣。 我哋陈海咏一首歌曲 I Wish， 希望大家喺朝早嘅时候可以用啲啲轻松啲嘅歌曲咧，开始你今天咧愉快嘅一天咧，咁就好啦吓。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朝头早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都提提你啊，雷暴警告咁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我哋成日都话希望大家做多啲活动啦，运动啦。跑步咧就系一般运动嚟讲咧最基本嘅一项嘅选择嚟嘅。咁可能譬如篮球、足球，其实中间亦都包含咗咧就系跑步喺入面。如果你是住喺屯门嘅话咧，咁恭喜你啦！喺屯门爱定商场打造咗咧，咁有公司咧就系一个全港首个占地1.5万尺空中跑步基地，咁啊喺15号即系寻日嘅时间咧，原来已经正式启用啦，啊同埋仲有个开幕礼添，咁大家咧就可以吓喺呢个跑步基地，个名真系叫跑步基地噶吓，跑步基地嗰度出发，咁啊喺由空中开始跑到去咧就系社区嘅大街小巷。同一班咧就系中意跑步嘅朋友咧，就睇下屯门嘅社区风光。啊，呢个空中跑步基地咁啊有11万尺啦，咁啊有一个叫做空中运动营啊，咁啊更加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喺度啦，咁啊亦都有租客啊、团体啊去到合作嘅，即系去到嗰个位咧，嗰啲商户全部都系同运动有关嘅，你放心啦吓。原来他们更加就想着可以在这个区域就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带动区内老中青的人流，建设一个就叫做运动社区枢纽，个概念都挺好。原来他们之前都已经打造了其他就叫做空中的运动营，例如有空中篮球场、空中足球场、空中滑轮运动场。今次呢个跑步基地咧，咁啊亦都系24小时开放，呢样嘢先至要赞啊！喂，我半夜啊，虽然中医话半夜唔好跑啦吓，但系我都系突然之间，我真系半夜我好想跑下步嘅。佢24小时开放，你亦都咧可以咧就系使用嘅。不过咧，佢储物柜同埋更衣室等等嘅设施咧，开放时间咧就系朝10晚10，咁但系都提供咗啲空间咧，去到俾附近嘅居民去到做下热身啊、体能训练啦。甚至乎咧，可以俾大家咧就喺嗰度休息一下。睇翻咧世界各地跑步基地呢一种嘅概念咧，已经喺欧洲啦、日本啦等等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咁啊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今次咧亦都有团体啊追求创新，将呢一种嘅风格咧就引到入嚟香港，啊打造咗呢个空中跑步基地，几好啊！佢头先讲过啦，占地咧就大概1.5万尺，全长36米，并且设有咧就18个嘅储物柜、4个嘅更衣室同埋1部自动贩卖机，可以俾大家买嘢饮嘅。咁而且连接咗咧就附近几个嘅商场啊、停车场咁样，方便区内人士咧就去到活动噶噃。今次咧见得到呢个空中跑步基地，佢就采用咗一啲鲜明啲嘅设计，等呢个场地咧就充满住活力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净系睇个设计都揾到啲大嘅能量去到帮自己泵泵下啦。附近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屯门取景嘅地标，好似咧就系譬如屯门码头啊、兆禧苑商场啊，仲有就系山景商场啊、屯门公园啊，所以话可以欣赏下沿途嘅风光嘅。一跑步咧，咁啊可以即系感受埋呢个屯门嘅社区风情。我觉得呢个咧设计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吓。 他们自己本身也都就说到引入了不同的运动的品牌在附近的商场，等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呢就经一些路面的设计或者桥去到呢就 左通右通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的设计都是为了一些运动人士甚至乎一些懒惰去运动的人提供了一些很便利的形式的啦。都是希望大家什么呢做多一些运动咯。把握时间做多啲运动，争取我哋自己嘅健康。早晨，早晨，朝早6:18嘅时间，室外气温27度，雷暴警告生效紧。阿 Mike， 手表。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自尊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早晨，朝早6:22，晨光生活博士都提醒你啊，27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咧，早上嘅时间啊生效紧嘅，而家咧都真系嗱，而家落紧雨，雨季啊嘛，系咪先？所以咧，其中一啲嘅情况你都经常会出现嘅，就系嗰啲商场嗰度啦，咁你入去佢哋都好好嘅，咁啊有好多嘅装置，咁啊可以咧就俾你拂走啲雨水，或者令到啲雨袋啊，咁啊令到你咧就可以唔需要令到呢个商场咧就湿立立咁样，咁啊好事嚟嘅。不过咧，处一个环保嘅角度嚟讲，就似乎唔系咁理想啦。香港单一个雨季就会消耗超过1400万个雨伞胶袋，造成大量嘅垃圾啊！ 嘅氣質咧，就會令到好多海上面嘅生物咧都受災難啦嚇。所以咧，我哋可以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嘅。第一，咁啊當然咧就係呼籲啲商場啦，可以增加咧就唔好派呢啲嘅雨傘膠袋啦，可以咧就用一啲叫做雨傘除水器，即係咩啊？即係把遮咧。喺嗰度咧，好似有條坑咁樣，經過咗呢條坑之後咧，咁嗰啲水咧就會有可能八成或七八成啦，就會用呢一個嘅機器咧，呢個裝置啦，唔係機器，這個裝置咧就抹走咗你遮上面嗰啲嘅水滴，咁樣咧你再喺商場入邊行咧就唔會咁濕啦。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另外咧就係將買一啲市面上啊有一啲叫做反方向嘅遮，一講咧你就會明白噶啦。呢啲較新式嘅設計啦，咁可以自行去水，減少咧就使用呢一個咧雨傘膠袋噶。有啲咧就可以叫做吸水雨傘袋，係咩嚟嘅咧？咁啊可以 recycle 嘅。咁佢咧就係你落雨嘅時候，你可以將把縮骨遮擺入去啦。咁然後咧落雨啦，你攞出嚟用，用完之後你又將把遮咧濕掉掉噶。都可以摆翻入去啊！原来佢入边咧就拥有一啲纤细嘅绒毛啊，专系咧就爱嚟吸水嘅。啊，用完之后可以打翻开出嚟咧就晒翻干，咁啊其实咧都几方便。呢个我都几中意啊！望起上嚟咧，唔同嘅设计都几靓仔嘅。不过咧就真系要晒干啦，因为呢一啲嘅绒毛啦，咁啊有阵时其实即系用咗一定时间之后啦，如果你成日都唔晒干啊，或者用风筒吹干嘅话咧，都几容易有噏味噶吓。好啦 ，DIY 环保呢一个嘅叫做遮袋啊遮套都一样咧系方便嘅。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要做嘅话啦，你可以咧用嗰啲现有大少少嗰啲水樽啊，水樽咧就剪咗个口出嚟，咁然后咧你就可以将你个遮放入去，整靓啲嘅话咧，有啲人更加可以整埋呢一个拉链添啊，将成把遮咧就放入去。我手工冇咁好嘅话咧，就攞个大少少嘅樽，净系剪咗个头嗰橛。咁其实都已经咧系一个好好嘅叫做遮套噶啦，一袋袋入去，咁亦都唔需要咧就系惊整湿你个背囊或者整湿附近地方。咁啊，大家行过都冇咁跣啦。咁啊，呢啲咧好基本嘅嘢嚟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做得到。咁啊，注意住环保亦都好重要嘅。 想装作聋哑，难听的不过人话。 嘅时候揾嚟呢首嘅歌曲叫做一个傻瓜一个哑，歌手陈伟全啊。27度的气温雷暴警告早上的时候生效了，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30，听听6:30钟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9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699宗是本地感染，最多四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63至91岁，多三间院舍有个案，有关院友同员工需要检疫。学校方面，有110间学校呈报147宗阳性个案，位于大埔的港九街坊妇女会孙芳中幼稚园N 一班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另外，再有一个27个月大的男童感染后情况危殆，出现思考症症状，需要插喉，现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至于早前确诊的5岁9个月大女童，目前情况危殆，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伊朗首次官方回应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在美国遇袭受伤的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德克兰和事件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强调没有人有权指责伊朗。卡纳尼说，拉什迪在著作中侮辱宗教，言论自由并非理据。伊朗认为在今次袭击事件中，除了拉什迪和他的支持者外，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指责或谴责。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要拉什迪本人为自己遇袭事件负责的言论是非常荒谬。发言人认为，这种攻击不单只是针对拉什迪，而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英国政府支持拉什迪和他的家人，亦同样捍卫全球的言论自由。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十分重视和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之间历来牢固、友好、真正值得信任的关系，愿向盟友和伙伴提供枪械、火炮、装甲车、战斗机和无人机等现代化武器。普京表示，俄罗斯将打造新型武器装备，在公平、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合作，并主张继续和盟国和伙伴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他强调，制定复杂的作战训练任务对于提高军事技能和军事指挥质量、提高部队间战术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确诊新冠病毒。奥斯汀在声明中表示，他的新冠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他将会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引在家中隔离5日，期间会持续工作。奥斯汀表示，他和总统拜登最后一次面对面接触是在上个月29号。今次是69岁的奥斯汀今年以来第二次确诊，对上一次确诊是在1月。奥斯汀表示，他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已经接种2剂加强剂，他将会在未来几日和医生保持联络。他表示，接种疫苗有助缓减新冠病毒传播，减少重症出现，他鼓励民众接种疫苗加强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生效时间至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陈明喜，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吧，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家人爱香港，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嘅问题， 香港有成2000几个器官衰竭嘅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嘅朋友咧，特别系个人生态度咧，都系更积极。对佢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暂时去到早上嘅8:30啦，咁啊，出边咧都真系啲天气啊吓难估嘅，不过唔紧要，咁做好准备，先至出门口咧，咁啊啲应对就冇问题噶啦。朝头早嘅时候，等我揾阿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喂，好多人咧朝头早嘅时候咧都会好想咧做运动啦，或者系咧。即係用一啲好啲嘅習慣去建立健康，譬如咧，好多人就中意散步啦，或者落去公園咧，定下啲手手腳腳啊，喐動下個身體啦，咁都可以幫助到自己健康啲啦。 係喎，係喎。 咁有一啲咧好懶嘅方法咧，我最近見到喎。 咩嚟講？ 做緩步行或者緩步散步都已經夠懶啦。咁但係咧，我最近就話咧，見到咧有一個日本嘅專家咧就話。研究一下咧飲水對於身體機能嘅影響。嗱、我哋香港咧，即可能啲人都比較受呢個嘅傳統文化啦，或者中醫嘅講法嘅影響啦。好多時咧都會覺得，應該夏天嘅時候咧都唔好飲咁多生冷凍嘢啦。咁咧就令到個體質會好啲啦，個身體會長此落去好啲啦。好啦，咁但係咧，我今次見到呢個研究咧，係同我哋認知或者我哋想做嘅嘢咧，有少少背道而馳嘅。 係， 因為咧，我哋成日就話飲熱水啦，但係咧，竟然咧，日本呢一個專家就話啦，佢比對咗人咧，如果一日裏面飲熱水啦，同埋一日裏面咧飲冰水，嗱唔係濕溫水喎，係冰水喎。夏天即係大家都好中意飲啲好生冷嘅凍嘢啦。水啊，而且係就唔係講嗰啲手搖飲品啦。咁好啦，如果係飲熱水同埋飲冰水咧，原來咧都係有分別嘅喎。咁個分別喺邊度咧？咁竟然咧，嗱我俾小白估下啦，飲熱水可以幫你減肥減快啲啊，定係飲冰水可以幫你減肥減快啲咧、 哦？原本我係答熱水啦，你咁問啊，梗係搭冰水啦，係嘛？ 因為太呼之欲出啦嘛。 係咯。 跟住我就即刻諗到咧，好多時咧啲日本料理餐廳咧，尤其是你可能食嗰啲蛋包飯啊，或者係啲咖喱飯嘅時候咧，佢側邊咧都會擺一壺冰水喺度喎。咁我就喺度諗緊啊，係咪真係有關係咧？咁原來呢個研究係關於乜嘢咧？佢就係關於人咧，因為你飲咗熱水落肚或者飲咗冰水落肚之後咧，其實首先你未去到啲腸胃啊嗰啲地方嘅時候咧。你会首先即係飲咗落去啦，跟住經過咗你嘅食道啦，而 然后呢第一个地方呢你就去到个胃嘅地方啦。 啱啱系。 好啦，原来呢胃呢就会将你饮落去嘅水，无论佢系热啦定还是系冻啦，咁特别系如果冰水嘅话呢，佢就会将嗰个水呢加热嘅。因为你即系、就是、你要摆落身体入面用嘅时候，咁佢就已经入咗去啦。 咁但系暖水佢都加热呀、啊。 佢唔会加热嘅，因为暖水咧，佢就会将佢平衡翻个体温啊。 哦， 咁好啦，原来咧佢发现咗咧，你只要系饮冰水嘅话咧，咁佢嗰个胃部咧会将佢加热过程咧，系会可以帮助个人体咧系消耗卡路里嘅。 哦，十几个卡路里嗰啲咁样啊？ 都系叫做16.5千卡。 哦，16.5千， 即系嗱，譬如嗱，佢个实验咧就系话佢饮500毫升嘅摄氏4度嘅冰水，咁都冻啦，叫做吓，咁、而且500毫升都唔少啊，咁就可以消耗到16.5千卡，因为佢要令到嗰个冰水即系摄氏四度咧回升翻去人体嗰、那个体温即系37度啦，咁于是乎咧。在这个将它加热的过程里面呢，你就可以消耗卡路里了。所以他说假设啊、如果你每日可以喝到2公升冰水，其实我想说2公升都挺厉害，喝到2公升的冰水的话呢，那你的身体呢自然就可以消耗到66千卡了、 哦。 就相等于呢你跑步20分钟或者散步20分钟，散步20分钟的卡路里了。 嗯嗯。 系啦，咁即系话，其实你可以连咧朝头早嗰20分钟都悭咗，就选择饮呢个2公升嘅冰水咯。但系真系要冰，唔可以话室温水，净系饮水唔得，因为佢要将嗰个冰水调节翻去嗰个体温嘅过程里边咧，咁就会因为你嘅内脏喺度喐动啦，有一啲活动咧，就可以令到佢消耗咗啲卡路里啦。咁、所以点解话咧？如果你系减紧肥的话咧？其实呢就饮水，即如果你选择饮冰水或者饮暖水的话呢、似乎冰水呢可以帮到你身体运行嗰个嘅作用呢就大啲啦。 哦，就咁听系，我諗真係要睇你自己选择啦、你想你嗰刻呢你係燃烧身体嘅脂肪多啲呀、定还是喺嗰一刻呢想学中医讲固本培元。多啲系啦，我谂就唔可以即系饮冰水咁去燃烧卡路里，我又觉得好真系好 logic 喎件事，真系好合乎逻辑、哦。咁但系同我哋一直以嚟听嗰个咧，哦，又好似好大分别，可能就系、所以我先会话咧，可能要攞个平衡啦，我哋自己都要。 嗯，系啊，而且其实都要睇翻自己嘅体质啦，即系如果你系中医成日讲嗰啲好虚嘅，或者你本身可能啲人嘅体质咧本身都唔系咁得嘅时候咧，咁就真系要自己考虑下同埋衡量下，到底系咪真系饮冰水咧？因为毕竟咧呢、這个只系一个研究啫，即系话如果要比对咧，到底热水啊定系冻水可能会对身体好啲咧，喺消耗卡路里方面，咁佢就研究得出系冰水咯。咁但系实质系咪真系要饮2公升冰水咧？我觉得唔系人人受得噶， 系啊。 即系体质寒凉嗰啲咧，可能真系晕都似嘅，即系我都觉得有呢个机会嘅。咁、所以记住啦，呢啲嘢咧都系话，即系研究就归研究，数据就归数据。咁所以咧，即系大概咧都要睇下自己嘅体质啦。同埋如果真系要减肥的话咧，揾翻啲专业人士嘅意见啦。我觉得即系例如营养师啊，食啲乜嘢好啲啊，即系喺均衡饮食嘅情况底下。都可以做到減肥瘦身嘅效果，咁先唔會反彈啊嘛， 係 真係最好咯。 減肥咧，真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有啲人咧天生就飲水都會肥噶嘛，成日都喺度話係咪先？咁但係有啲人咧，哇，真係好犀利喎，食極都唔肥嘅喎，哇，好羨慕， 真係好令人羨慕呢啲。 系啊，嗰啲嘅身形真系唔明啊！呢、這个即系所以话每一个人咧，大家嗰个身体咧都不一样啊吓，咁啊所以都系揾翻啲專家去度問一問啦。我哋又唔係專家啦。 是啊，我就唔識啦。咁但係即係自己嘅身體咧，都要自己好好去保護啦，同埋多啲去留意佢咯。即係年年都做身體檢查啦。例如或者如果係真係有啲乜嘢唔妥嘅時候咧，可以早啲咧，因為自己嘅洞察力強啲，或者自己留意身體嘅嗰個能力咧係多啲。咁所以咧就可以早啲發現自己有啲唔妥嘅地方。咁早啲醫就其實都係好事嚟㗎。 咁梗係啦，有問題啊，早啲面對啦，早啲解決咗佢啦。 是啊，即系我好怕啲逃避嗰啲，即系如果太逃避咧，唔敢睇医生啊，唔敢，好似都冇乜事啫咁。咁咧其实就好难会发现到身体有异样咯。多啲留意自己身体啦。我成日都觉得你睇完医生之后冇事，你咪自己叫做啊心安理得咯， 安心 咗。 是啊，如果你睇醫生嘅時候發現有啲乜嘢嘅話，咁就早啲醫咯。所以無論喺咩角度咧，我都覺得係應該及早求醫啊，係會比較理想啲嘅。 係啊，話蛇龜都係咁講噶啦嚇，健康係自己嘅。好啦，我哋講住咁多啦，一陣見，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响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既然 Barbie 又讲开一啲飲品啊，冻水啊，冰水嗰啲呢，我又同大家讲下啲飲品先，都系能量飲品或者有咖啡因嘅飲品。不过提提大家 ,27 度嘅气温，雷暴警告系生效緊嘅。能量飲品的而且确呢可以迅速为我哋呢提供好多嘅能量，叫能量飲品嘛，令到工作效率大增。咁但系咧，即系都有啲人咧就会饮到咧都几犀利啊！除咗能量饮品之外，仲系咁喺度饮呢个咖啡啊！其实咧，根据翻本港食安中心指出，咖啡因系一种咧中枢神经嘅兴奋剂，摄取过量可以令到人产生焦虑、心跳加速、手震等等嘅问题。我咧摄取少少个心跳加速同手震嘅问题咧都严重啊，所以咧我都会好就住嘅。咖啡因虽然就有提神的作用，可以增加专注力的效果，但若果摄取过量就会产生头先的问题出现。如果你是譬如怀孕甚至乎心血管疾病，更加就要每一次饮这些饮品的时间尽量都是看清看楚有没有咖啡因先。如果产生太多焦虑都不好啦。咖啡因可以就是提高令到我们提高个警觉性。但是咖啡因也都会因为这样而导致有很多不同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可以令到你失眠啦。咖啡因的半衰期即是代谢周期，平均就是6小时左右，但是根据个人体质时间范围可能是 1.5 小时至9小时都不等的。最好呢就是由下午开始减少摄取咖啡因，以免呢就出现一个叫做睡眠的问题。消化问题都会随时有影响的。咖啡的通便作用归因于呢就是一个叫做胃必素的释放。咁大剂量嘅咖啡因咧，可以导致咧就系某啲人嘅叫做便便嘅时间啦，佢 poop 嘅时间咧就过度稀啦，咁甚至乎会引起腹泻嘅情况添。有部分嘅研究更加话到咖啡因嘅饮品可能咧就会导致某一啲人那个进食嘅时候咧就容易逆流，即系恶化，容易反胃啊。横纹肌溶解症状其实亦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的。其中受损的肌肉纤维进入了血液的话，导致肾衰竭和其他的问题。所以呢，即面对着咖啡因摄取过量呢，都是似乎是恶性呢多过好的。仲有呢就容易形成呢就上瘾，咁呢个真係一个大嘅问题，已经唔係咁好啦，咁仲要上埋瘾嘅话呢，咁你话即係呢个问题係咪几严重呢？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 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夜。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补射，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歌曲嚟自布志伦，《爸爸好嘢》，Little Boy。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 Mimi 啊，我最近咧都食多咗肉，咁但系咧有时都会谂啦，食嗰啲肉咧，有时系食瘦啲嘅肉，有时系食肥啲嘅肉，有时咧就冇得拣，半肥瘦乜都要食啦，都系睇阿妈煮啲咩送出嚟嘅啫。咁但系咧都好想知，其实咧食瘦嘅肉系咪代表个脂肪低就唔会肥咧？食肥嘅肉系咪又一定会肥晒落自己度咧？今朝早不如请教 Mimi 关于肉类啊。 好啊好啊，咁我哋讲咗肥肉先啦，不如讲完肥肉先讲瘦肉啦吓，系啦，咁啊肥肉咧，其实一听到个肥字咧，确实真系咧食得多就一定会肥噶啦，咁同埋肥肉点解成日都挂喺口中话要食少啲咧咁，咁因为咧肉类系多一啲嘅。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多啲，而饱和脂肪就系一啲我哋叫坏嘅脂肪啦，容易增加胆固醇高啊，跟住之后而胆固醇高咧就会有血压高啊，甚至乎可能啲心血管疾病，咁所以咧就话唔好食多啲肥，唔好食咁多肥肉啦，咁但系有好多咧唔识得去即系分。咩叫肥肉？佢哋就知哦，咁夠肉肥就去咗啲肥佢咪得啦咁。好似譬如牛腩，咁啊食牛腩咪叫瘦腩啦，或者可能見到肥嘅話咬咗佢啦。咁譬如排骨嘅話，咁就買瘦排咯，瘦腩咯，咁就愛嚟蒸排骨就會好啲啦，健康啲啦咁。又或者有陣時我講話，哇，嗰嚿係豬頸肉嚟嘅喎，七成係脂肪喎，啲人都唔見到有，好瘦噶啦。其實豬頸肉，咁我哋要知道翻咧，其實咧有陷阱嘅喎。嗱，啲肉我哋咧切咗啲肥眼見嘅肥之後咧，其實如果嗰嚿肉咧係一個肥肉位置咧，連瘦嘅肉咧都有機會隱藏咗好多脂肪。有好多唔知道咧，原來脂肪係有分兩款，就有眼見嘅脂肪同眼不見嘅脂肪。咁我哋要最容易就係去咗啲眼見嘅脂肪啦。咁而眼不見嘅脂肪咧就揾唔到嘅，係啦，咁就以為冇啦，成嚿肉好瘦啊咁。咁其實咧要注意翻啲部位，當我哋認知到嗰啲部位是肥的，就算去晒啲肥，佢嗰啲你认为瘦嘅肉都是肥啲嘅。咁就譬如我哋会讲叫做黐骨嘅肉啦。咩叫黐骨嘅肉呢？就是讲緊嗰嚿肉如果去咗嚿骨呢冇乜肉剩㗎啦。嗰嚿就係叫做黐骨嘅肉，就係肥肉嚟㗎啦。咁譬如好似排骨啊，啲我哋嗰啲叫烤嘅豬肋骨啊、牛肋骨啊、T 骨啊，係啦，呢啲全部其實都係叫做一啲嘅肥肉。就算你去曬啲肥膏嘅話咧，嗰嚿肉本身都 肥噶。有阵时讲紧啲烤猪肋骨咧，大大条咁样样，美国嗰啲猪肋骨一条都有成两三茶匙油，真系我哋睇唔出咁多嘅。系啦，咁所以大家要注意翻咧，就系即系黐骨嘅肉咧，其实都系一啲嘅。肥肉噶啦，咁甚至乎真系可能你话，咦我冇肉噶，我净系嚿骨，咁系咪会好啲咧？咁譬如掉佢骨落去煲汤，嚿骨咧其实入面都有骨髓，啲骨髓都系啲脂肪嚟嘅，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呢个陷阱。除咗眼见我哋要去吸走咗之后，其实嗰嚿肉其实都要暂时可唔好买，或者可唔好食太多啦，咁系啦。咁而讲到瘦肉啦，咁瘦肉嚟讲嘅本身梗係会瘦啲啦，讲到讲明瘦肉啦，咁亦都好多啲位置，好似我哋讲嗰啲腱啊、腿肉啊，呢啲都系一啲嘅比较瘦嘅位置，係啦。咁而你话咦我食咗嚿瘦嘅肉啦，咁系咪可以咬多几啖呢？咁就又系另外一个陷阱，就系如果我哋膳食上食嘅肉系瘦，但如果系食得多嘅话呢，个蛋白质都系太多，咁用唔着啦，身体都系其实会转化做脂肪。系啦，咁所以呢两者唔同嘅。咁瘦嘅肉呢就有机会就系讲緊系要食多咗而去用唔着啦，身体就会转化做脂肪去储存咗喺身体度啦。咁甚至乎瘦嘅肉嘅话食多咗，佢哋令到心血管嗰个风险啊或者高胆固醇嘅机会系低啲嘅。咁所以始终选择瘦肉系好过选择肥肉嘅。 嗯，明白啦。咁所以咧，如果真系特别系啲胆固醇高啊，或者系啲长者咧，就真系唔好食咁多肥猪肉啦。千祈唔好谂住咧食少少冇所谓啊吓。阿 Mimi 啊，咁最近咧而家又多咗好多咧似肉非肉嘅肉类，咁嗰啲又 O 唔 OK 咧？ 似肉非肉嗰啲咁即系而家都系讲嗰啲嘅植物肉啦，有啲叫简称叫植物肉，其实都系大多以黄豆去制造出嚟嘅。咁但系就要去大家学识睇标签啦，究竟佢除咗用黄豆去制造出嚟之外，有冇再加下啲棕榈油啊或者椰油啊等等呢啲植物性嘅油？但系棕榈油同椰油嚟讲咧，都其实比个饱和脂肪比起猪油嚟讲咧，都唔低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对啲心血管嘅健康上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破坏力。咁所以喺嗰啲嘅植物肉嚟方面，大家都系尽量去睇下标签，希望个脂肪含量系即系越低越好啦。咁我再想带多点噶，就讲到肉咧，好似我而家口中都系讲紧猪啊、牛啊咁，其实肉咧、鸡都系啦。鱼都系当肉嘅一种嚟噶，因为其实佢哋嘅蛋白质分量咧，鱼系冇输蚀嘅，俾佢哋都系即系如果大家都系食大概一两嘅话，佢哋含嘅蛋白质都系相近嘅。咁亦都咧，鱼亦都唔系话最低脂肪。譬如我哋会去食鳝啊，食啲三文鱼啊，啲鳕鱼啊，佢哋嘅自己油分都好高噶。咁所以如果食到鱼嘅话咧，大家都要当自己食咗系一个肉类嘅选择啦，甚至乎亦都要去煮。要睇翻嗰嚿鱼，如果系肥啲嘅话，都尽量用少啲煮食油去煮，咁就确保都系食鱼都唔会食到变肥，即系重咗啦咁。 Mimi 啊，但系一般人咧喺选择嘅时候咧，都未必会咁清晰知道嗰啲肉类咧到底对身体系高脂啊、低脂啊，或者食几多先至叫安全嘅、哦？有冇一啲参考或者有啲 tips 可以俾我哋咧？ 如果讲食几多嘅话咧，咁据即系香港都有即系卫生署嘅指引啦，咁其实上个网度咧都会去睇到咧，即系一个成人每日需要嘅肉量大致上系几多嘅，都系讲紧五至六两左右嘅肉量就一整日食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以一两嚟讲，我哋大概有叫做入面有七克嘅蛋白质啦，咁如果嗰啲嘅食物好似譬如植物肉啊，或者一啲已包装嘅一啲嘅肉咧，佢哋都有阵时有营养标签嘅话，你都可以睇一睇佢个标签入面，譬如一百克嘅肉入面有几多蛋白质咧？哦，如果一百克入面有大概二十一克嘅蛋白质，其实佢已经食咗有三两嘅肉噶啦，咁就差唔多已经系一半每日要摄取嘅肉量啦。咁剩余就另外仲有就系三两，咁就可以再揾下其他嘅肉去配合，咁就已经达至到一日应摄取嘅肉啊、鱼啊或者一啲海鲜类啊、豆类食品嘅一啲嘅蛋白质摄取嘅食物啦。 嗯，咁所以咧，大家都真系啦，要注重自己嘅健康。喺选择肉类方面咧，都真系要选择一啲唔同类型噶啦。记得 Mimi 之前都有讲过。

好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朝早嘅时候咧，都即刻同听众讲讲啊，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嘅8:30。我今朝咧就5:00嘅时间咧，咁啊，九龙塘就落住大雨啦。咁啊，而家有冇咧？转头就会问阿欧。咁但系既然咁早都落雨啦，会唔会影响咗个交通嘅情况咧？问一问 Didi 先。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唔知道个交通情况 O 唔 OK 咧吓 ？OK 啊，虽然落咁大雨啦，好彩暂时冇乜意外。外影響到嘅擠塞嘅，咁都係喺恆常嘅車多啦。個路面咧就係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嗰個樽頸位咧，嗰段比較車多。咁另外咧都有啲爆水管啊，同急收咧提一提大家噶。喺油麻地嘅燈打士街啦，咁由於爆水管，燈打士街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廣東道嘅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嘅。咁而喺港島區鴨脷洲橋道都係有水管急收啦，鴨脷洲橋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快線封閉。咁石荫嘅童子街都系有急收啦，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啦，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咁都几好、啊。 嗯，暂时 嗰个灯打士街嗰个位，好似寻日都已经爆噶啦， 系啦，冇错。咁、哦、相信都要一段时间先维修好啦。 系咯，即系都一年两日都维修，相信都有啲棘手啊。 冇错。 希望啲工人都加快脚步，不过都留意住呢个天气啊吓。咁有阵时太大雨咧，或者太热啊嗰啲时候咧。我哋都要顧及工人嗰個安全啊！ 係啊，其實喺户外工作嘅人咧，真係好辛苦、 啊，真 係 好辛苦㗎、 啊。我哋真係要對佢咧係萬二分嘅致敬啊！你知太陽咁樣曬住，係、啊，所以真係好多謝佢哋。如果冇佢哋咧，我哋啲道路都唔會行得咁好、 啊。我自己屋企附近咧，有陣時都會有啲叫做渠務啊、維修咁樣，即係突然間可能見到咁樣啦。咁我即係如果喺附近行過嘅時候咧，即係見到啲工人喺度有啲工程做啊，咁佢。因為我行人啊嘛，咁、我哋都會特登讓條路俾我行嘅，咁我都會真係大聲少少，因為驚佢聽唔到，咁亦都會好有禮貌咁大聲就同佢講唔該曬，辛苦曬咁多位咁樣。 哦，真係好啊，依啲係好鼓勵嘅。 係咯，其實、 啊、我都係咁樣喎。 真 係 一句 咧，我哋兩個就啱 key 嘅啫。 梗係啦，真係一句，其實啲工人都會覺得，我只不過讓一讓你，佢都同我講唔該曬，辛苦曬，咁大家又點點頭笑笑口啦，咪大家開心咯。 哇、啊！你啲態度真係好啊，小白，即係其實讚自己真係好， 應該係咁噶嘛，係 咪先？係啊，其實真係好鼓勵嘅説話好緊要，好似你咁啦，係咪先？ 冇 錯啦，做節目 咁 樣，好多聽眾話啊，你真係做得好好，你都會好開心 啦。咁就好啦 ，Didi 都做得好好啊，啲交通又快又準啊。 我自己覺得係咯，不知人哋覺唔覺得好自大係咪啊？咁我今日咧，小白我想講一講，提一提大家咧，一啲巴士線啊，依樣都比較緊要啊。特別嘅巴士線咧，特別嘅班次咧，暫停服務喎，係因為咧依個暑假期間啦，咁所以暑假之後咧，因為冇乜。学生啦，所以先开翻。但系咧，我未讲停呢、這个暂停呢个特别班次嘅巴士服务嘅时咧，其实我觉得唔系话净系学生嘅、其实好多其他乘客咧都好需要嘅。咁、我先讲咗边10条系暂停先啦。嗱，3号 D 火多啊， 三号 D， 我谂紧去边三号。 三号 D 又好啦，我就讲俾你听啦。观塘嘅裕民坊去慈云山， 系 啦。咁啊，3号 M for Mother 啦，就系彩云去慈云山。5号 C 就系、是。5号 C 咧就系去尖沙咀码头嘅桂华里，咁另外13号 M 就系宝达去呢个观塘站啦，14号 D 就系油塘咧去呢个彩虹嘅，17号咧就系九龙湾站去爱民啦，23号就系顺天去观塘码头，28号 S 咧就系观塘嘅裕民坊去乐华， 都系观塘嗰边 系啦，214咧呢个就唔系呢个宝达嘅去到长沙环啦，214 P 就系安秀道嘅仁安楼去到长沙环嘅金泉街，咁头先我讲10条线咧就系早上嘅特别巴士。特別的班次、就是暫停服務的，他們通常都是1-5才有的，就是早上7:00啊至7:00或者6:00到7:00這些繁忙時間加開的、但由於學生放暑假、所以這10條巴士線都有影響的，所以是暫停服務到了開學9月1日左右才會開回這10條的巴士特別巴士線、 我還剛剛想問你問我那會9月1日會不會有回、 有回的但其實這段期間受影響的市民就自己留意回，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其實這些特別班次真係好好啊！因為我樓下咧，我記得咧嗰時候特別班次咧，就係專係朝頭早有三班嘅，朝頭早6:00啊、7:00、7:30咁樣，哇，好快啊！由我屋企樓下，又唔需要搭膝土去翻地鐵站，直接經西隧去到灣仔，哇！你平時都要成個鐘頭啊，但我搭依特別班次咧，7個字咋， 係啊， 快好多 啊！你既然你分享，我又分享啦， 好啊！ 因為咧我自己屋企住附，我哋都知道住山卡拉地方噶啦，咁其實本身有兩架嘅巴士咧，其中一架咧就 就正值咧就係由觀塘，好似由觀塘唔知碼頭咁上下開、嗯、開到入去我嗰啲咁山卡拉地方。咁佢嗰個位咧，其實由朝頭早會有好似兩班啦，咁去到收工嘅時間又會有兩班咁樣嘅。咁嗰啲嘅巴士咧就真係好，因為佢由我哋嗰度咁遠，即係咁郊區嘅地方咧，就直接出吐露港，跟住就直接出到去呢一個觀塘。咁你唔需要左兜右兜咧， 快好多， 快好多。同埋都有啲叫做好似我哋成日都話村巴村巴咁樣嘅。咁我都有一架村巴咧，係由中環直接咧就去到我屋企，即係我住大美篤附近啦。咁嗰個時候咧，如果我譬如可能五點鐘左右咧，都喺港島嗰邊咧，我都會諗，咦，不如搭嗰架喎。一上車咁就成大架旅遊巴就開出嚟，咁啊～同成班村民啦，因為真係住附近啊嘛， 先搭巴士， 跟住就去到屋企附近咧，就有個都喺巴士站嗰度落車咁樣嘅。咁呢啲叫做咁特別嘅班次咧，真係非常之有利於我哋呢啲轉山卡拉地方嘅朋友啊。 係啊，其實唔係係啦，唔止話山卡拉啦，所有嘅市民其實都有利嘅。咁所以但係冇辦法啦，佢覺得而家係暑假唔開住，到九月一號先開翻，咁咪就受影響嘅朋友就忍耐多十零日啦。 係啦。 系好彩啫， 十六号啦。 系啊，因为佢其实呢一个咧系8月13号开始嘅，吓8月13号开始暂停嘅，就至到8月31号，即系9月1号先有翻咁样咯。 嗯，系啊，咁可能佢原本想早啲嘅、嗯，不过因为都之前咧，因为早咗放暑假嘛， 系啊， 咁啊弹性咗嘅暑假咧，咁啊令到佢哋呢个措施咧都弹性咗。咁但系佢哋都好啊，两个星期之后咧又再即系复办翻呢条路线。 系啊，总之呢啲都系好，即系呢啲都系惠民嘅措施嚟嘅、特别班次。 呢啲鼓励啊， 系啦，大家都鼓励啦。 系、好咁。咁上下啦，系嘛？ 系啊，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喂阿 O， 早晨。 喂，早晨啊，小霸。喂，天气都系咁上下。 有冇落雨啊？而家出边？ 骤晴骤雨，一边落一边唔落。 系， 意思系咩咧？一人影张相俾你睇就知啦。即系左手边咧就仲系阴天、右手边好似咧用把间尺咧画咗一条直线咁样。蓝天白云喎、 哎呀，我寻日咧喺黄昏嘅时间咧，我都影咗张相啊，左边咧就天黑，右边咧就呢个金黄色咁样，哇，都几靓，系哦， 系啊，近排咧香港都影到好多唔同嘅靓相，你见天文台咧有阵时都会发布啲靓相，譬如嗰晚黑啫嘛，就影咗嚿咧彩虹云出嚟， 哦，系啊，系咪喺 IFC 上空啊？ 是啊，好靓喎，真係。咁当然啦，更加欣赏啲摄影爱好者呢，其实有阵时都唔吝啬嘅，即係影嗰啲靓相呢都会放出嚟啦。咁、我自己呢喺叫 IG 嘅世界呢就会 hashtag 日落控啊。控即係好鍾意咁嘅意思啦。咁日落控呢，哇，近排都睇到好多喺西环呢个日落嘅一啲靚相， 嗰個本身個位置都贏咗啦， 靚得好緊要。咁、所以你話喂，朝頭早一路聽住晨光第一線，一路等車或者即係揸車又唔好睇手機啊。但係你話搭港鐵啊，或者搭巴士啊咁樣啊，碌下手機喎、咁樣 multitasking 啊嘛，大家朝頭早都會做好多嘢。咁啊，碌下 IG 啊，不妨都 hashtag 下呢、這個。呢啲日落啊，香港日落啊，日落控啊，咁、你又会睇到更加多咧美不胜收嘅日落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四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啊。而家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先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啦，咁啊周华山博士咧亦都会出现嘅，咁啊但系之前咧我哋可以听翻首歌噃。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分开太挂牵，若爱枯萎会熄灭。 伤心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怎盖？ 早上的时候找来这首歌曲张曼芝的 Panda， 又提提大家早上7点19分的时间，天文台也取消了这个雷暴警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周华山博士喺度嘅。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今日咧，讲呢个就冇早前嗰两集咧咁相对沉重一啲啦，即系冇话生生死死啊，或者严重意外啦，反而想讲下咧，呢个雇佣关系，讲紧咧就系姐姐同埋咧雇主嘅關係，咁呢個都係真人真事嚟嘅，發生喺身邊一啲朋友身上啦。幾多情況？第一，因為疫情啊，大家都困獸鬥，困咗喺屋企咁樣，咁變咗咧啲叫做主人咧，男主人又好啦，女主人又好啦，唔好用主人啦，用雇主啦，男雇主又好，女雇主又好啦。其實咧就舊時冇咁多時間喺屋企嘅，但係咧而家 work from home 嘅時間多咗啦，咁所以咧就成日要見住阿姐姐啦，即係工人姐姐或者僱傭姐姐啦，去湊小朋友啊，或者煮嘢食啊，或者抹台啊，人咧對得多對得耐咗咧，就會覺得唔合自己心水啊，或者做得兩做咧，好似話講咗幾次你都唔係咁做，點解你唔可以跟我做啊？咁好多呢啲矛盾，咁所以咧過去你睇翻好多咧僱傭嘅一啲仲介機構咧，都會發現咧，喂啲姐姐離職潮都幾多，又調翻轉頭咧，啲僱主咧亦都同僱員呢啲員工啊僱傭啊嘅爭執咧，亦都越吹越烈咁樣。咁點樣可以喺個家庭嗰度，即係依家唔係講叫做家庭和睦啊，係家用和睦啊。家用和睦呢個 term 就係點樣留住個姐姐咧？冇個姐姐咧，又幫唔到你手湊小朋友，你又隨時翻唔到工。但係有姐姐咧，又即係家嘈屋閉咁樣。好啦，嗱，我講咗好多一個 lead 啦，一個開場白啦。华山博士，我估可能近排你都有呢啲求助嘅case 啦，咁样啊，咁啊，交俾你详细同我哋讲下啦，唔该晒。 好多谢阿 O，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 ，O 呢个家佣和睦嘅课题咧系相当唔简单嘅啦。首先好欣赏阿 O 啊吓，你正话提到话主人，你即刻自我纠正，唔系主人系顾客、雇佣、 雇主、 雇主嘅关系，咁即系唔系高高在上嘅，系一份尊重嘅。好收到阿 O， 你都好尊重你嘅服务对象或者同你一齐有关系嘅朋友，咁呢个我哋一齐学习吓。嗱，你讲出一个好真实嘅情况，特别疫情咧，其实唔单止雇佣啊，好多夫妻甚至听因此嗌交，成日闹离婚，因为日日对住啊嘛，大家都冇私人空间，亦都听到啲小朋友失控喺屋企系咁尖叫，日日都冇得玩。小朋友三四岁就要去玩啊，又唔出得街，所以大家都好辛苦啊吓。咁所以喺个雇佣关系上边咧，我谂有三样嘢特别值得留意嘅。第一就真系要体谅，大家要非常体谅，大家嚟自完全唔同嘅原生家庭啦、背景啦，甚至唔同嘅国家啦、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历史源流啦。你个工人姐姐可能系菲律宾，可能系印尼等等，即系佢嘅文化、佢嘅价值观可能好唔一样嘅。 對於咩叫啱，咩叫唔啱，對於個時間啊，自己節奏咩叫乾淨，咩叫唔乾淨。譬如我自己一周華山喺大陸摩梭山區住咗五年嘅，即係。哇！我做嘅所有 99.9% 嘅嘢，香港人都覺得 dirty dirty dirty 係不能接受嘅。咁但我每日都做嘅，咁所以我要 even 嘅體諒係好重要嘅。我哋用唔同用尊重嚟到取代對錯。即係當我覺得你錯嘅時候咧，會唔會只係我哋唔一樣咧？試下唔好要求對方用我嘅標準去做我覺得啱嘅嘢，會唔會？都能够体谅佢已经用尽佢全力，用佢嘅标准去满足我嘅期望咧。我可以唔认同佢，但我值得去理解，去同理佢都有佢努力，佢都有佢付出。佢唔认同我，唔表示佢系错。我觉得受伤害，我觉得愤怒，亦都唔表示我系啱。嗱，呢份嘅体谅系非常重要，甚至任何情侣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都非常重要。当然都可以放诸喺个雇佣嘅关系啦。咁呢个第一点吓。第二点咧就系私人嘅空间啦。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个人空间嘅，即系特别而家疫情之后咧，大家都好多时会 work from home 咧，哇，真系24小时对住，咁呢个难度系好高噶。咁所以咧，谨记有多啲私人空间俾自己，哪怕系即系。间屋几细都好，都可以再分嘅。或者大尽量啊，比如有十分钟攞落街先啦，大家可以唞一唞啊，有唔舒服嘅时候离开现场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如果唔系自己真系要学习情绪管理，而唔系因为我系雇主，我一有情绪就发泄喺对方身上咧，结果自己系最大嘅受害者，因为佢照顾紧我哋嘅小朋友， 啊、 照顾紧我屋企。 系、啊、 当佢如果情绪失控嘅时候咧，大家都输。 系啊。但是有時就是、叫做可能就是一個居住環境的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普遍都可能、姐姐又沒有太多私人空間，跟住可能大家又真的對住，同埋呢對得多了真的會容易猛整啲，我覺得即身邊都很多這些事件，有時都幾激烈㗎，即係身邊可能有啲事件就係話，哦，即係直情想趕呢個姐姐出門口，跟住又喊曬，跟住又拍曬台咁樣，咁啊，即係可能我已經將啲情況咧比較大略咁去講㗎啦，即係盡量輕描淡寫咁講，可能有啲就再激啲咁樣。咁其實人哋漂洋過海都係嚟打工啫，咁即係又有衍生好多問題。有陣時老公又會想幫姐姐講翻兩句好説話，即係大家和和氣氣啦。跟住太太又可能會覺得，哇，做咩啊？你企喺人哋嗰邊，手指咬槍唔咬入咁樣，即係有呢啲情況，咁又點搞咧？如果華山博士係咁啊， 系啊，依、這个好常见嘅。其实我都遇到好多朋友有工人姐姐嘅屋企咧，好多时一倾开闲偈咧，其中一个常见嘅话题就是投诉工人姐姐。咁呢个我都深有体会吓。嗱、方法好多啦，其中一样嘢咧，我谂最重要睇到，当我哋不断投诉工人姐姐，其实佢唔系反映紧工人姐姐，佢系反映我自己收位唔够。如果一个不断投诉工人姐姐嘅人咧，我相信生命系冇偶然嘅。一切都是重複的模式嚟嘅嚇，咁好可能我哋平時都有投訴緊我伴侶啦、我父母啦、投訴我老闆啦等等等等，佢只係我內在唔懂得同人溝通嘅一個表達，甚至一個投射嚟嘅啫，將我情緒投射喺一啲比較弱勢社群，即、就、係、是、因為我俾錢佢，我就覺得我有權去有即係講嘢大聲啲。係 咯係咯，其實未必係咁嘅關係嘅，我覺得。 冇錯，嗱有一招好簡單嘅，咁值得我哋學習嘅，咁呢個其實係放諸任何關係都好值得。學習就叫做先欣賞後回應，先欣賞 係後回應， 咩意思呢？當我想頂你，想話你 啱，頂撞係 乜都得啊！我話你咩冇問題嘅，你照講你嘅觀點，同時逼自己嗱，係真係逼自己嘅咋，直到我哋有功力有修為咧，就好自然做到噶啦。就點都講一兩句欣賞或者同理嘅説話，同理心或者關懷嘅説話先，然後先話你錯喺邊嚇。譬如明明我覺得工人姐姐做錯咗十樣嘢，唔應該點點點點點點，咁我可能先講一句，我都理解你可能都唔記得咗，或者我正話講得唔好，或者你都做得好辛苦，所以你自己一時忘記咗，或者哇要你連續做十個鐘咧，而家再煮喂啲奶俾阿妹妹，咁啲奶嘅温度可能都教得未夠好，可能睇咩就我理解。同時嗱，跟住唔好講但係啊，但係就係即係 就喐佢噶啦吓，系讲同时咧，我都想你收到系点样点样点样。 嗯， 我谂呢个沟通技巧好重要嘅，试下你冇你同你个雇主上司下属男女朋友沟通都试下咁样，唔好第一句就话你有冇搞错，点解你咁？ 系， 咁大家就反面噶啦。 嗯， 个关系就好受伤害，即系我。我觉得受伤害不表示我是啱的嘛，是吧、就是我觉得他是错，只是因为他没有用到我的方法的嘛。如果我能够都有一句，我不一定说他啱，但至少我有一句同理心理解到甚至欣赏他，就算行为上做错，他都有他的努力，他都有他的委屈，他都有他的付出。当我能够这样说的时候呢，个关系他就会收到一份尊重，大家就有偈倾。如果唔系我冲埋就话你唔啱，点解你咁？你做乜咁？你成世都系点？其实大家关系玩完嘅、所以背后讲我讲多一句，背后系沟通学一个好大嘅原则嚟嘅，就系、是、尽量减少直接话你做错啲乜嘢，因为咁嘅伤害性好大，同埋好言对立，往往冇弯转啊，同埋佢唔会有动力改善，因为佢觉得被摧毁、被攻击、被批判。相反，就算我觉得佢做错，我可以讲。我只是说我觉得什么是啱的、而不是说你做错什么。对、不对，我不是说啊，为什么你怎样怎样、而是我说啊，啊如果我们这样这样，即是我觉得啱的东西，啊如果我们这样这样，你觉得怎样、其实是说你做错什么，但是这样对方就会觉得很舒服。 是啊，我经常觉得在中小学呢应该加入这个学科。香港会和平好多，和谐好多。嗱，呢啲真系语言技巧嚟嘅啫。其实你都系表达紧一样嘢，就系、是、譬如你想食苹果，但系你用唔同嘅方法表达，有啲人就会俾你，有啲人唔俾你。咁你点解想人哋俾你啦？咁就系用华山博士头先教嘅一啲 technique 嘅或者技巧。咁当然即系短短嘅几分钟环节，绝对唔可以涵盖咁多啦。咁大家可以上网上睇多啲华山博士嘅片啊，或者即系华山博士都有啲课程，咁你可以谂睇睇佢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咧接受我哋访问。咁啊，下次再同你倾偈咯，好嘛？唔该晒。 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好，咁啊，好唔好啊？唔该，华山。 好，咁啊，唔该晒，7:29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寻日有停车场铁闸堕下，被击中的女保安员现至凌晨不治。事发在寻日傍晚大约6:00，警方接获途人报案，指现场有一道4.7米×2.5米的铁闸堕下，击中一名43岁女保安员。途人将铁闸移开，事主身体多处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到凌晨三十分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由警方跟进调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讨论扎波罗热核电厂安全运行的条件。古特雷斯呼吁在核电厂附近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并且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到访。俄乌互相指责对方在现时由俄方控制的核电厂附近发动炮击，威胁核电厂的安全。俄罗斯表示会尽一切努力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到访，并且对乌克兰方面的破坏行为进行评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以核电厂作为掩护炮击附近地区。他警告俄军的行动一旦导致核灾难的爆发，可能影响到很多现时保持沉默的人。如果世界未能够果断捍卫一个核电厂，意味整个世界已经输掉这场战争。呼吁国际对俄罗斯的相关机构进行新的严厉制裁。伊朗首次官方回应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在美国遇袭受伤的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德克兰和事件绝无任何关系，强调没有人有权指责伊朗。

特戰榮耀。 李一彤今次飾演性格爽朗的軍官艾千雪，歌聲外柔內剛，是公認的軍花和最年輕的電子資訊通訊工程師。他和燕破岳從互相看不順眼到互相欣賞，究竟兩個人最後有什麼發展呢？ 國劇830特戰榮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日个天气啊， 会好少少啦。头先小白都有讲咧，就系、话雷暴警告咧已经咧收咗 啦， 收咗队啦，已经。 我同你哋唱反调， 雷神都翻咗太空啊， 同你哋唱反调。 系点解？ 骤雨中的阳光啊，落紧雨啊，翻嚟嘅时候。 系嘅，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吹微风啊，稍后咧就转吹和缓嘅东风，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啊。 咁讲必定啱嘅。间中有骤雨， 系啊， 我话间中啫嘛，你摸你我几时啊？ 系啊，咁我哋又咁谂啦，间中有骤雨，即系间中我当佢有可能有啲太阳出翻嚟咧， 间中有阳光 咯，容易见到呢个雨天中嘅彩虹喎。 譬如如果佢话呢几日好天，呢几日系落雨嘅，间中有阳光。咁都得噶，間中啫嘛，你都幾時啫， 係 咪 先？係啊，即係有錢啫，冇話有幾有錢噶，普通有錢又有錢，好有錢又有錢。 啊，不過咧，大家記住帶翻把遮出街，今日穩陣啲啊。 嗯，咁啊，講下呢個消委會新出嘅報告啦，就係講緊口罩啊。口罩咧同我哋嘅日常咧息息相關咁啊。消委會咧就揭露啦，19款嘅口罩咧過濾功效咧就不符合聲明，六款嘅含菌量咧超過歐盟嘅標準添。咁啊，列出一個品牌啦，咁就即係哇，佢啊含菌量超過6倍啊，超好多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又要睇睇咯。啊，不過有一兩款咧都係我平時買開嘅口罩嚟嘅，咁啊大家可以參詳下啦。 咁點算啊？即係你嗰個含菌量超高？ 唔係。含菌量超高過冇買， 哦好彩， 嗰、那個冇買，但係咧、有一種咧，佢阿消委會咧，好似個 friend 咁樣，好似小白推介，消委會推介有5款嘅、有一款都幾好嘅咁樣啊，咁啊，即係佢都話啊，大家可以戴下啦，透氣度高啲，尤其咧我哋做廣播啊，即係戴住個口罩嚟做節目咧，有陣時個透氣度咧。真係要有翻咁上下。 其實任何行業咧、都係應該要透氣度高少少嘅，因為有時你行多兩步，如果個口罩係比較即係密啲嘅，其實你都覺得索氣。這個咁啊，即可以話如果大家仲記得疫情最初嘅時候咧，即係2年前咧， 係 咁嗰陣時冇口罩有口罩荒啊嘛，大家冇噶嘛。咁突然之間咧，就好似雨後春筍咁樣，個個都話生產口罩， 係啊， 即係當然咧，嗰陣時政府又會即係要揾好多人去生產啦。咁然之後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或者會有啲口罩嘅出現啦咁樣。跟住咧多到我哋唔識分啊。咁而最近大約呢大半年甚至乎一年咧，口罩已經變成 fashion 啦嘛。 係啊， 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圖案啦。 系啊， 唔同嘅形式啦。 其實所以我就會覺得咧，即係鐘哥講咗個 point 就係有好多 fashion 啊嘛。 嗯， 消委會我見到佢嗰啲嘅牌子，我唔知嗰啲牌子會唔會做好多卡通或者係動漫系列嘅口罩啦。咁、我就咁罩眼睇，我又唔係好覺啦，因為我未睇內文啦。 但有一款係好多 crossover 嘅， 係嘛？ 係 啊，所以。当然间公司都即刻出嚟澄清，就话解释结果同埋受测试嘅环境外力呢因素会自己再做下测试咁样。 系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咁嗱，屋企有细路仔嘅，我细路仔咧会戴口罩噶嘛。咁而家儿童同长者啊，嗰啲就更加即系担心啦。咁如果我要我睇嘅时候，我第一样就睇，譬如嗰啲你要氹细路仔戴口罩，又要搵公仔啦。嗰啲公仔口罩到底佢嗰个防御能力有几高啊？咁样咯。 不 以呢個必然出現嘅。嗱，咁你戴得多，如果係純一隻顏色嘅，好悶噶。 係啊， 成日都係白色或者五顏六色，好悶噶。我哋要花呢花碌，甚至乎有公仔圖案啊嘛，等於我哋用嗰啲藥水膠布一樣啫嘛。最初嘅時候咪藥水膠布咯。咁而家咪又有公仔啦，又有顏色啦，又大又細啦，又圓啦，又 kitty cat 啦，即係樣樣都有。咁毛球咧，令到你覺得嗰一樣嘢唔係幫你同一啲對抗一啲傷害啊咁有關嘅。系一种 fashion 嚟嘅，而家咪就 系 咁样 fashion 嚟噶嘛。 系嗱 ，fashion 还 fashion， 功效都好紧要嘅。咁啊，消委会嘅角度，梗系从个功率啊、功效出发啦。嗱，其中一个 R 字头嘅品牌咧，咁啊都攞分攞到满分噶啦。包括系咩咧？细菌啊，同埋咧过滤嗰个功效嗰度咧就几好，有好多 tick tick。同埋咧呢个最紧要。 你讲紧佢系好啊定唔 好啊？ 好 啊，好啊， 佢话细菌攞满分。 唔系，细菌过滤嘅功率，细菌过滤。过滤功率系啦，攞满分。仲有一个咧，我自己好在乎嘅就系呢个耳带断裂能力啊。 呢 个 系 呢 个好紧要。 我试过买过一个一盒口罩咧，都几贵嘅，即系都成80几-90蚊盒啦。一掹啦，可能我用力过度啦，一掹烂咗啦。一个系咁，两个系咁，三个系咁咧。最后咧，即系 咁如果一个系咁，两个系三个系咁啊，未必系你问题。 我就 系 三个， 系咪先？ 我就系咁讲啊。嗰30个口罩咧，最后打咗个九。我有三个都不用得。 我成日想做一个调查，究竟有哪一个未试过掹断口罩带？即好像必定会试一次， 系啊， 一定有试过嘅。 但系消委会话呢一种就个耳带断裂能力就最高嘅，即系最高，即系防御嘅意思，即系升升最多，即系最难掹烂条带咁样， 最坚韧啊。 不过由於我都經歷過掹斷咗嗰個口罩帶嘅，所以我就多咗一個習慣啊！即係自從嗰次之後，我就永遠帶定多一個後備喺個身度啦。 啊，而家好係啊，好多人都帶定啲後備口罩。 萬一， 但如果後備嗰個都爛咗咧？ 天意咯， 哦，天意系咪？ 所以咧，我 你要即刻买一盒噶啦。 我个做法咧，直头系嗰个后备嗰个咧，系循环橡口罩，即系布口罩。 哦， 咁喂， 顶住当先， 系啊，顶住当先。你点都揾啲办法顶住当先。 我就唔系，我就会系独立包装嗰啲，即系而家有啲系一盒开咗就即刻攞出嚟用噶嘛。有啲就系每一个都独立包装。 我惊天意弄人。 开咗个都系 烂 嘅， 哎呀， 布嗰个又穿窿咁样，咁冇啦，早啲翻屋企啦。嗱，消委会咧嘅研究， 系唔系你应该早啲翻屋企嘅？而家 咁系啊，我都好早噶啦，已经我做完节目即刻翻。你翻工嘅时间我就翻屋企啦，就啱啦。喂，讲完呢个消委会嘅研究报告咧，继续讲多啲口罩嘅嘢啊。嗱，唔经唔觉，大家戴口罩咧。已經戴了大概2年到3年的時間了。 兩年多呢 有一個能力值出來呢？我就沒有的。我講多少少，看看兩位拍檔有沒有。這個能力呢，就是就算戴了口罩戴了帽子，你都認得對方是哪一位。 哦， 我講多少少，我呢上個月去書展，我認錯了三個人。有三個人呢，我认错咗，即系譬如我望到钟哥啦，我叫咗小白；望到小白咧，叫咗钟哥；见到望到 Barbie 咧，叫咗 Kitty。我连续错咗三次， 系咪？ 跟住未讲完，仲有啲人过嚟认错咗我。我话啊，明明系阿 O 啦，叫咗宾神。跟住咧，明明宾神咧，叫咗波城咁样。哇！我嗰一日咧，觉得即系成个身份咧，好似大沟乱咁样，直情系口罩面盲症啊！ 所以咧，阿星爷咧，政府专家系啱嘅。光头铲，你唔好以为我唔认得你啊！光头铲， 你头先行咗嗰边啦，系啊，咁样，即系又敲佢个头，系咪啊？ 不过调翻转头，而家净话你话喂，戴咗口罩认唔到个人，认唔到啊？咁但系而家戴咗口罩，相对多咗人咧，系容易认到人嘅。我见你对眼，我就知你系边个啦，容易认咗嘅。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如果我哋而家除咗口罩，啲人认唔翻我。 嗱，呢个情况出现系咩咧？就系、是我哋譬如约嘉宾啦，咁样有啲嘉宾咧，我见佢嘅时候咧，佢永远都系戴口罩， 就 系、 是、 系啦。如果嗰啲嘉宾咧，佢除咗口罩咧，我喺条街度，我肯定认唔到佢。 譬如你而家，譬如我哋识咗咁多年，你戴咗口罩，除咗口罩，我梗系记得你啦， 都认到啊。 如果喺呢段期间你识嘅新朋友，你理论上一识佢，佢已经系戴紧口罩噶啦，所以你第一个印象俾你就 系 佢戴咗口罩个样咯。所以佢一除咗口罩。你系边位啊？你唔知佢系边个？ 直情你冇机会睇到佢除口罩。譬如有好多公开场合，譬如书展咁先算啦。 你無啦啦唔會除口罩噶嘛，即係但係你話譬如約個朋友去餐廳食飯，你都可以見到除口罩，佢飲杯咖啡，你都會見到 所以我心入邊多咗句説話，哇！原來佢咁嘅樣嘅喎。 係啊，所以我有陣時好多時候都唔係好認到人嘅依家，所以喺街嗰度啲人叫我都唔認啊。跟住調翻轉頭，我見到人咧，我唔打招呼咧，我驚我認錯，因為我。认错嘅几率太高啦，同埋咧，你能够想象啦，一个头啦、头部啦，你遮咗个鼻以下，即系已经用只手遮住咗个鼻以下嘅位置，得翻只眼。咁你如果只眼咧就戴眼镜，上边个发型咧就要改变。譬如你长头发原先系负离子嘅，你垫咗挛头发。我夠膽講啦，有七成你都會認錯呢個人，或者你唔肯定呢一個人，因為今時今日你有啲形象顧問話咧，疫情期間千祈唔好轉髮型，一轉髮型咧，大家一定唔記得你係邊一個。 哦，我以為啦，農曆七月唔好轉髮型。 哦，唔關事， 有啲嘢認到你，認到你 都過咁啲時間啦。其實依家農曆七月， 過咁啲， 見到美水啦， 美水係啊，美水家鄉。 仲有一樣嘅，即係譬如話你大家都戴咗口罩之後，有冇留意一樣嘢？如果大家去有人同你喂小白咁同你打招呼或者同你打招呼嘅时候咧，嗰个回应啊，而家系会迟咗半秒。 哦，一定系你要望一望， 系 谂一谂，认一认先。 而家会多咗半秒钟的时间啊，大家谂一谂，你边位咧？你见到个眼神 系 好犹豫嘅，所以跟住佢无论佢同你打翻招呼又好，或者唔睬你都好啊，唔好怪佢，因为佢真系认唔到你。 我 听声好紧要啊，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就算耐冇见咧，你唔多唔少，你点都认得佢把声嘅。 系啊， 系啦，咁所以就系每一个人讲嘢嘅声纹啊，或者佢嘅语气咧，系佢自己独特嘅， 所以 靠呢啲认啦。 而家做电台咧，终于都我哋咩叫走翻上嚟啦， 梗系啦， 因为啲人认得我哋把声，唔会认得做电视啲人个样啊，因为佢戴咗口罩。 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声线充斥过差，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染具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给人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塞到了，全流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声音出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一天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这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恶励志，这过程攻击这夜，每次算是想努力改掉潜，让我今天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心跳电，这个言出到只会再展示，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声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定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给人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塞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怎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坏事情，少少可制止，热恨火面至少为个故事，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 伤心感占据你的一切。 葉明熙之前嘅作品《厭》啊， 係啊，喂，我哋咧，如果即係駕駛人士喺香港咧，就通常如果而家梗係要揾標位啦。如果揾唔到標位，而有啲人就諗住啊，可能偏遠少少嘅地方，特別係食飯，咁就諗住泊喺附近，咁啊圍泊咁樣， 唔好， 唔得嘅。咁但係通常咧都會聽到一個字嘅，就係、是。食緊飯嘅時候，可能喺鋪頭咧就諗住好似幫你特把風咁樣，咁你就突然間話插牌啊咁樣，阿 Sir 嚟緊啊，跟住咧就一窩蜂出曬出去，諗住揸走自己架車啦咁樣。呢、這個咧都仲係而家香港仲會見到嘅一個真係一個現象。 關鍵係啊，就算係啊，你都唔知點算啊，你嗰啖飯啊食咗背脊骨， 其實係真係食咗背脊骨咯。同埋咧，你唔開心啊！食得你一路食飯咧，就一路驚抄牌。呢個咧係我自己都好唔中意嘅一樣嘢。 等我講多少少啊！依家啲阿 Sir 咧，佢真係抄噶，佢唔係經過。 同埋 有時門口啲餐廳話：，喂，抄牌啊！咁你洗走架車，可能當兜個圈啦。即係嗰啲揾食車師傅，嗱，我好明白嘅，即係揾食車師傅有陣時真係泊呢架車餐廳，佢諗住兜個圈，阿 Sir 會走，但阿 Sir 咧都用好多時間抄牌嘅。咁所以咧，你餐飯好似頭先小白同埋即係鐘哥咁樣講，你爬兩啖。你可能个枝竹火腩饭咧，就净系食到枝竹，食唔到火腩，或者食唔到饭噶啦。 同埋而家阿 Sir 咧，其实本身佢哋啲装置咧就 update 咗啦， 快啲啦， 系啦， 已经抄咗。 佢首先咧会影张相，影一张相即系证明你的而且确系违拍啦。好啦，影完相之后咧，咁佢有第二个 device 已经去到 scan 你嗰个行车证。而家行车证有 QR code 噶嘛？ 系啊。 咁一 scan 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可以即刻。即係出埋嗰張紙，因為張紙都係 print 出嚟嘅啫嘛，佢自己有部機 print 出嚟，所以就而家咧係好快手，就算你成條街咧都係塞滿曬車，你唔好諗住抱咗個僥倖嘅心態，喂，我擺中間喎，啊唔會啩？佢咧而家好多時咧，我都見過就係好多阿 Sir 就好真係醒啊，因為佢執法嘅時候咧，佢車喺條街頭嗰度啦，佢會可能有阿 Sir 開始抄啦，中間啦，同埋街尾咧都會有幾方面開始抄嘅，所以你就唔好諗住喂呢、這個位。嗌得嚟我都應該走得啦，就唔會嘅，所以大家就唔可以 全方位 就唔好抱住呢個心態。 即係首先你將架車亂咁拍咧，其實都係車主嘅責任嚟嘅。 係啊， 即係阿 Sir 都係做嘢，真係。啱啊，即係呢個大家要分翻清楚。 係啦，咁同埋你擺得喺呢度就一定係有問題啦，係咪先？咁嗰個位唔係俾你擺車嘅，你就唔好擺啦咁樣。咁其實喺內地咧都有唔少人咧就遇到呢啲嘅問題，就係話當你泊車嘅時候，原來你嗰個位係違例嘅喎咁樣。咁佢哋嘅做法咧，甚至乎咧就如果當警察抄牌。抄咗牌之後咧，咁啊車主咧就會收到個訊息嘅。咁呢個嗱，我自己就應該未啦，香港應該仲未。如果我自己俾人抄牌，我唔會收到個短信啦。 因為內地好多時候抄牌唔係阿 Sir 抄，用智能燈柱抄。你本身拍嗰個位咧，其實你拍嗰一刻你已經知道自己會俾人抄噶啦。等告票寄翻嚟你屋企 嘅。係啦，即係爭遲咗嘅啫。 係啦， 而家佢哋將呢一個咧就係你違例泊車，然後。會抄牌，甚至乎會再 send 短信俾你嘅功能咧，就再真係用優化兩個字。咁佢即係優化之中咧，佢更加加咗啲人情味。點解我咁講咧？嗱、 加個笑笑口嘅樣啊， 佢唔係咁簡單，佢真係令到 路上平安啊嗰啲咁樣。 佢我覺得佢幾做到咧，就係一個俾車主警醒嘅一個嘅方法。嗱、頭先講過啦，你違例泊車。然后你喺条街嗰度，如果违例泊车，咁有人嚟抄牌，然后抄牌嘅时候咧，你就会收到即系即时收到个短信，你架车已经被抄牌啦咁样。咁、那个车主就会抄咗啦，咁你都要即刻去揸走架车啦。即系你唔系个心态就是、我俾人抄咗，佢个零两个钟先至再抄啦。咁我有个零两个钟，咪当俾停车场就唔系嘅。你抄咗，你更加要即刻揸走。如果唔系，随时拖走你架车嘅。好啦，咁而家佢点解话有人性化咧？因为佢而家首先咧见到你架车违例泊车嘅时候咧，咁佢就真系佢会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你。佢 send message 俾你嘅时候咧，佢就系话到喺边条街嗰一个位置，你咧就未按规定停放架车，咁已经被记录啦。跟住佢就会后边加多句。请你立即离开，如果你唔及时离开嘅话咧，就会依法处罚。 即系都有翻几分钟时间俾你。 系啊，所以我就话嗰个人性个位就喺呢度啦。之前咧佢就系即刻抄你牌，跟住 send message 俾你。 而家佢咧 send message 俾你嘅时候咧，就同你讲你要揸走架车。 嗯、 你唔揸走架车嘅话咧，你就会收到告票。 嗯、 你收到告票，你再唔揸走架车嘅话咧，我随时拖车。 嗯， 咁你咪令到啲司机咧，喂，其实我即系都有一下咧，第一你唔好意思，第二惭愧，你唔好意思架车摆咗喺度啦，跟住你又俾人捉到啦，然后惭愧意思就话，其实人哋都俾机会你。俾機會好緊要，因為你俾咗機會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有機會揸走去揾翻一個合法嘅地方泊嗰架車，而唔係咧就佢亦都勉強咗咧，就係好多司機最後同阿 Sir 講，阿 Sir 俾次機會啊，唔使。佢第一成日俾個機會你，你要即刻揸走。 係、哦，總之內地又冇咁多嘢講嘅，好老實，即係智能燈柱，即係好似小白咁樣話齋 ，sense 到你架車 A、B、C、D 一二三四，跟住就 warn 你一次， 啊、 跟住就你唔走就第一張票，跟住兩個鐘頭再唔走第二張票，第三個鐘頭再唔走，跟住就拖車， 拖手嘅車咯， 再有其他懲罰啦，咁所以。唔划算嘅、 嗯。 不过其实咧，即系而家咩都话智能啊，仲阿 O 都话智能乜咁样啊。其实如果咁多智能，点解唔喺架车装啲智能嘢咧？即系譬如呢个位系唔泊得嘅，而家车泊埋就话呢度唔泊得车，呢度唔泊得车， 然后唔俾你拉 handbrake， 唔俾你 拉 handbrake， 呢度唔泊得车，咁你咪一直唔泊得咯。 其实嗰个装置咪好似有啲车 倒车嗰啲咁样， 有啲车佢就会有个镜头 sense 你嘅、 啊。 如果你发觉你个眼神恍惚，即系似饮过酒、啊、或者唔够精神咧，佢唔俾你开车。 其实呢个都已经好大机会会发生啦、嗯。即系小白上个礼拜系咪讲嗰个叫做自动导航啊，自动驾驶个系统，依家喺。我冇記錯喺重慶同埋另一個市入邊已經推行咗啦。琴日再加多個試點，好似合肥啊咁樣啊，武漢合肥同埋重慶。咁、嗯、其實佢哋就係做緊同一樣嘢咯。你諗下，佢都可以自動駕駛， 嗯、 自動駕駛嘅車係唔會違規違泊嘅。 係啊， 咁所以已經免絕咗呢個你會 違 例泊車嘅 機會啦。 係啦、啊，咁所以即係頭先鐘哥你話，喂，智能化嘅城市係嘅，好多嘢都會守規矩嘅。 嗯， 危险应该会减免嘅、 嗯， 不过即系喺个智能化同埋仲有人揸紧车嘅过程之中，点、 嗯、 样新旧交替 咧？系啊、這個，所以智能化城市咧，佢最大嘅一个隐忧系咩咧？就系仲有人喺度驾驶紧，即系你都系成个城市你都系智能化嘅，其实好少出错嘅。 总之大家唔好将架车乱咁摆， 系啦， 摆翻入停车场或者标位啦， 系啦，唔使下下求情嘅。你本身冇違法就唔使求情啦。 係啦，數啊容易計嘅，2000蚊消費券咧，咁啊六張七張就差唔多噶啦。 警告：俄軍嘅行動一旦導致核災難，可能影響好多現時保持沉默嘅人。呼籲國際對俄羅斯嘅核部門實施新制裁。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話：伊朗將會就全面恢復核協議問題在星期一午夜之前以書面形式向歐盟協調員提交最終意見，然後等待回應。他說如果美國表現出靈活性，就能夠達成一致意見，在未來幾日之內取得共識，否則需要繼續談判。阿卜杜拉希揚說伊朗一方正是同美方以間接方式就三個具體問題談判，美方在最近一輪談判之中在兩個問題上表達口頭上的靈活性，他呼籲美國在第三個保證問題上採取現實態度。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824點，跌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33.24，瑞士法郎0.946，加元1.291，人民幣6.776，英磅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1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7美元，卖出1778.71美元。天气方面，与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10啊，依家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今日咧讲下。琴日港股咧真系麻麻地啊，咁啊恒指咧要回吐134点啦，咁啊航运股咧集体下沉，咁一阵咧再等 Candy 帮我哋分析一下。不过睇到咧，今晚美股依然做得好，咁啊港股继续成交唔好啦，仲要咧窄幅上落咁样，好似冇乜睇头，会唔会今个礼拜都系维持一个咁嘅格局咁嘅睇法咧 ？Cand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我相信都系啊，其实就都唔系今个礼拜噶，见到咧港股都维持咗呢个格局咧，都好一段时间噶啦。即系美股我哋其实都讲啦，真系唔差嘅。咁啊，但系不过港股冇份啦。咁啊，所以变咗港股即系其实都系一个上上落落之余嘅话咧，仲要成交又系少啦。咁同埋就冇乜力啊。咁所以变咗咧，你琴日就内地公布啲经济数据方面咧，之后港股都系有啲即系回头嘅情况咯。咁你睇翻即係內地嘅情況就係、是我哋面對其中一個因素令到港股方面咧就比較差嘅，譬如好似嗰、那個經濟放慢嘅問題咧都比較嚴峻嘅。你睇到譬如好似呢個零售銷售啦，咁嗰個係增幅方面咧都係遠比預期為低啦。咁工業生產值啦，另外呢個房地產投資等等各樣數據方面咧都係比較係差嘅。不過唯一就係貨幣政策上面咧，就可能因為經濟數據差啦，咁都做咗少少嘢嘅。咁琴日就做咗個4000億嘅 MLF 啦，咁但係咧就嗰、那個息率方面咧就調低咗10个点子嘅，咁就變相減咗少息啦。咁但係就嗰個規模上面嚟講嘅話咧，就其實縮量啊，即係縮減個縮字，縮量做嘅，因為點解今個月其實應該係有 MLF 咧就8000億到期噶嘛。咁但係而家做咗6000億嘅話咧，咁其實就係比嗰個總體嘅規模係細咗嘅，咁所以變咗就依、這個都反映翻內地嗰個貨幣政策咧，其實都仍然係比較謹慎嘅。依、這個就係我哋之前講啦，因為你美元好強啊嘛，咁又嚟緊又美國會再加息啊嘛，咁所以變咗如果內地個貨幣政策太寬鬆嘅話咧，大家就會擔心咧人民幣會貶值啊，資金外流上面嘅問題咯。 所以即系近排市况咧，即系都系比较咧平静啊，下波平如镜、啊。 其实有所不知啊，其实我都想讲下，我好留意运动嘅嘢嘅，就好熟嘅，特别系运动相关嘅嘢。运动本身我就唔系好熟， 相关嘅嘢就好熟。 咁啊，就睇下啲有关运动嘅板块咧。李宁呢一只，我成日都想问一问 Candy， 喂，呢只真系几硬净下嘅， 系啊， 即系无论喺任何情况。即係個大市上落，咦？佢都喺度嘅喎，即係佢，而且佢都即係到而家都幾好嘅個成績都，係咪一個可以大家認真地諗一諗嘅股票咧？ 嗱，如果睇肉用品股份嚟講嘅話咧，阿鐘哥就有眼光，咁多隻咧我都係特別係中意李寧嘅。咁啊，雖然佢個規模、銷售規模啊或者盈利規模方面咧，都係比安踏係為細嘅。但係李寧咧，你見到佢嗰、那個價格咧係比較穩定同埋硬淨啲嘅。咁就同埋你睇翻佢哋個估值其實都唔算平嘅喎，因為你就算由高位跌咗落嚟，都講緊20几倍 P/E 噶嘛。咁點解會李寧特別硬淨咧？因為李寧個品牌效應，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話咧，其實李寧咧已經係變咗個潮牌，一個國潮啊，即係國家嘅潮牌。咁啊，佢走去即係幾年好多年前咧，已經係參加啲巴黎時裝展啊，即係喺國際有一啲潮流服裝界方面咧都有啲參與嘅。咁同埋你見到佢哋，譬如得閒上網睇下，就見到佢哋官方網嗰啲衫咧，就真係比較係有潮流元素啲，係一個 fashion 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會有一個品牌價值走到出嚟咯。咁而安踏啊，或者係特步嗰啲話咧，其實都係停留喺真係運動用品啦，真係賣個量啦。咁所以你見到安踏方面咧，其實佢哋旗下嘅 Fila 咧個銷售增進一放慢嘅話咧，就即刻令到股價方面有個壓力喺度咯。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就係、是，即係你呢一時裝嘅嘢又好難講啊嘛，即係冇最話值係1000蚊又得，值100蚊一件 T 恤都得噶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個價值咧就即係抽象啲 price 落去咯。 係又會做 M&A 咧，即係前排又買啲即係英國著名皮鞋公司啊，又收購，又做咖啡鋪啊咁樣，係咪有個業務多樣性喺度啊 ，Kenny？ 嗱，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可以發酵嘅，因為點解咧？有啲人會覺得啊，點解佢會？做體育用品咧，會變咗做咖啡鋪咧。咁其實佢因為頭先講啦，佢已經唔係一個體育用品嘅公司咁簡單，一個 時裝一個潮服嘛，咁、通常呢啲潮流嘅嘢話咧，就一個好似蘋果咁咧，係一個生活態度嚟噶嘛。咁生活態度而家或者係得閒好超咁飲杯咖啡啊，得閒睇即係坐 coffee shop 睇下書啊，吸引好多文青入嚟啊。咁其實呢個生態圈嚟噶嘛。 嗯，唔知會唔會出埋家庭電器咧？ 好難講啊！睇下會唔會有啲生活百貨啊？ 李寧呢個名字真係厲害，以前咧就細個睇奧運嘅時候， 係啊係啊， 李寧咁而家咧就喺股票嗰度見到李寧，跟住時裝展李寧， 李寧咖啡鋪又係佢， 係。但係 我覺得佢特別一樣嘢就係話咧，頭先我哋都就看到喺我哋細個睇李寧就睇操王子噶嘛， 係咯。 咁講真都講咗好多年前嘅嘢啦， 係啊係啊。 咁你唔會想，其實咁多年前你唔會想象得到，佢一個李寧係一個變咗潮牌喎，即係你話李寧係一個專業體用用品嘅牌子嘅話咧、，OK 啊，我都正常啊，但係佢變咗個潮流牌子嘅話咧。有一個你即係你好難想像李寧嘅形象喺度。 咁啊，唔緊要啦，即係潮流都係更替嘅，同埋想象唔到咧，即係有多啲想像空間啦。等股民啊或者券商咧都有多啲想像空間啊。 即係如果有嗰啲 啊，因為我哋成日睇嗰啲咧，巴黎啊、意大利嗰啲變咗 Prada 咩 LVMH 定嗰啲，即係華士人嗰形象唔係咁噶嘛。 係啊，因為李寧我都係諗起幾個樣，第一就係以前體操背心樣，第二就係佢變咗老闆之後嘅西裝樣，係啊，咁啊變咗同 fashion 未必有直接關係。 同埋有啲運動科學嘅嘢啦，咁除咗時裝，咁方方面面啦，睇下只股票到個股價點樣發酵法啦。 係啦，咁啊另外 Kenny 都想問下咧，就係中國中免咁啊，尋日招股啦，咁啊見到佢嗱今年。咁亦都系算得上咧，就本港最大嘅一个叫做IPO 嚟嘅，系啊，前景方面点睇啊？ 我觉得就系一个一个系即系都叫大嘢啦，近排嚟讲嘅，咁所以变咗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出名嘅一个大家要留意嘅咯。 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即係呢啲免税店嘅生意啦，睇下會唔會都有啲想法啦，因為有啲券商啊都會諗啊，即係中免揀呢段時間上市，會唔會係都釋放到啊少少眉目，有機會開一開關呢，咁樣刺激下呢，咁呢啲又係帶嚟無窮嘅聯想啫，啊未經事實正驗證嘅，不過調翻轉頭有一樣咧，就事實驗證咗噶啦，即係啊，成日忍手想買啲平嘢，因為有啲股份咧跌到真係好平好平好平啦，咁啊平嘢係咪真係冇好咧？買 Candy 講下內房股咁樣，咁啊普遍咧即係啲二線頭嘅內房咧，以至即係去到龍湖嗰啲咧，即係由高位接跌咧都跌好多啦嚇。咁啊 Candy 問下你啊，咁啊琴日睇到摩通咧下調六隻內房嘅目標價，咁入邊咧都好多隻過往都會跑贏大市嘅，但係今時今日就即係股價碌咗落嚟啦，咁啊起碼接跌咗兩倍或者三倍啦。究竟內房股適唔適宜沾手咧 ？P/E 已經跌到咁低殘啦， 真係小心啲啦。因為睇翻其實內房呢個生態嘅環境咧係好複雜啊，而家變得，因為你睇到內房好，大家好明顯見到啦，內地房地產個行業上面嘅話咧。其實你面對嘅問題咧，就過往大家都知道嗰個房地產商就面對三條紅線啊、流動性嘅問題啊嘛。咁而家咧就甚至冇面對賣樓嘅問題啊。即係你其實內房咧一個係好大規模上邊一個潛在嘅危機嚟噶，因為佢嗰、那個啲公司你見啦，喐下啲負債都講緊幾百億、過千億咁樣噶嘛。咁同埋亦都係會影響周邊好多嘢噶，譬如好似啲建材商啊，或者周邊啲專業服務商啊，或者係地方政府都係、哦，因為點解呢？地方政府上面好過往嚟講好大嘅收入嘅來源都嚟自係地產商賣地啊，同埋交税啊嘛。其實而家都開始咧聽聞咧，啲內地一啲地方政府方面咧，啲工程款咧都要拖欠啊，唔係話即係即時可以找得到啊。咁當然民生都有影響啦，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咁，你買咗層樓咁。辛辛苦苦咁樣成副身家擺咗去嘅話咧，收唔到樓嘅，咁都係一個民生上面嘅問題啦。咁所以變咗呢個係真係國家係嚟緊都係要比較重要啲面對嘅問題，因為佢會拖累咗經濟嘅，唔係淨係內房行業咁簡單咯。咁可能就真係要國家出手啦。 咁真係要睇定少少先啊，散户唔好見到咧，哇！啲股價碌咗落嚟咁平就執啲平貨啊，可能越嚟越平都有咁嘅機率嘅。咁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咁啊，听日再同 Kenny 倾，好嘛？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 生命本来就充满起起跌跌， 残疾运动员纵然因为意外， 因为疾病， 因为先天后天遇上了重重的挑战， 但今天他们未然放弃。在残奥会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赛事入面，他们超脱了躯体的限制，带着自由自在的精神展翅翱翔。 电视节目《残奥启示录》，香港残疾人运动员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咁啊，優惠時段比較長少少啦，有兩個優惠。第一個優惠咧，問一下兩位拍檔先啦，消費券用咗未啊？ 我差唔多用曬咯， 已經用曬，哇！ 都係超級市場啫嘛， 慳啲啦，咁大使。 我為家庭， 為咗頭家，鐘哥想慳都冇得慳，好多位。 係啊， 我已經節衣縮食，褲都穿窿啦。 得閒帶兩個細路見我， 係嘛？ 我同佢講慳啲啦，使曬把啲錢啊！ 我以為嘥個。细路见佢封两封利是咁样系嘛？ 你爸爸辛苦啦，诶呢度湿少少啦，湿少少啦，意思意思， 都唔少少噶，一湿都五位数字啊， 梗系要啦。 钟哥咧用咗未啊？消费券 我都话我上一次已经用埋啦，我换咗个电视啊嘛，即 系 第一次 洗突咗嘅时候， 洗突咗啦已经。 你而家嗰个电视系弯形有弧度嗰一只，定系直不甩噶？ 哇！如果你要換嗰啲啊，你派多幾次消費券， 咁嚟咧projector 嗰啲嚟噶， 買都換咗個靚少少嘅 mon， 即係唔係要電視啊，直頭要個 mon 啊， 係要個 mon。 即係我以為你換咗啲彎形嗰啲，其實彎形嗰啲咧，你間屋咧唔就咧，你唔好換喎，唔係好睇到啊。即係你間屋咧，即係如果係即係好似小弟住嗰啲咁細嘅屋咧，你千祈唔好換。啲邊位咧翹起咗咧，你要打側個頭先望得到。 我唔會啊，我成日覺得嗰啲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好似係咪？是不是搬运过程里面咧压过嚟咧压乱咗？ 我系啊， 弯 我仲未接受到咁高科技嘅 design。 其实佢系仿 IMAX 啫，即系如果你去睇IMAX 嘅一啲影院，咁佢嗰个弧度就系即系小小剧场小影院咁放松， 就买好大啦。因为你要模仿啊嘛，跟住买个细嘅仿乜鬼啊？ 即刻翻去睇汤告老师啊！飞机 IMAX 飞机大炮一齐嚟啊吓咁样。咁點解無端講消費券呢？第一個就同大家講下呢個消費券呢，就原來啊，根據報章報道呢，帶旺咗水族店嘅人流喎。 佢 咩事啊？ 生意升咗一成啊。 買金魚 訂魚啊，訂海草啊， 小心啲喎、 啊。訂沉木啊咁樣囉。點解小心啲？金魚佬你驚係咪？ 但你 呢個年紀唔使驚金魚佬啊。係咪先？咁有咩銷情係暢旺呢？迷你熱帶魚同埋咧，一啲高級魚糧咧，都係銷情暢旺。喂，高級魚糧即係原來咧，你有消費券咧，啲魚咧都食好咗， 食好咗啊！即係講開呢個水族館啦，即係家用級嘅水族館咧。其實我由細到大，我夢寐以求都好想擁有一個。 係係係。 因為點解咧？我細個有養過金魚嘅，咁但係養金魚咧，你即係都個感覺第一個淡水啦，啲顏色亦都真係冇鹹水嗰啲咁鮮豔嘅。咁另外咧就係金魚，其實佢亦都即係要養嘅時候咧，即係嗰段時間都養咗幾年啦，發覺咧都個感覺好似嚟嚟去都係金魚， 悶得滯， 悶得滯。咁但係我就有段時間我就好想咧，就而家都係好想做個真係屋企家用嘅水族館。你知有好多迷你嘅龍蝦，迷你嘅鮑魚啊，海星啊，你可以整到你自己屋企個水族館咧。系好靓，但系全部都系迷你嘅。 我有养过一次虾。 你试下去，你试下去嗰啲咩深榕海味铺买啊，迷你俾你，你制唔制啊？ 嗰啲唔制啊。 即系讲呢啲咧，就 好多專業嘅人士可以講得好深入 啦，梗係啦，梗係啦。呢、這個 我記得細個嘅時候都有養過啲蝦仔嘅，嗰陣時興日本嗰啲水晶蝦。咁、如果你咧養得好咧，就可以爆值，爆值，即係呢個都係日本用語嚟嘅。咁你可以賣翻啲蝦，即係水晶蝦咧，俾翻個店主嘅。咁嗰陣時細個咧就覺得啊幾好喎、啊，幾熟喎、啊，養完之後仲可以配給翻俾老闆，即係抵充翻啲洗費。咁點不知咧係好難養， 好難養啊， 好難養、啊，即係要好高技巧啦、 啊，水温啊，燈光啊，養 有一個我就見人哋養水母啦。 哦，係喎、啊，係喎、啊，係係係。 後屘咧我就決定唔養啦。點解咧？因為又係日本啊，有啲電子水族管咧，即係假嘅，佢喺個 mon 裏邊，即係喺個就係個箱子，即係一個水族箱咁樣，但係佢一個 mon 嚟嘅，咁、佢就不斷播緊就一隻水母咧，喐啊 喐啊喐，冇分別。 喂喂喂，咁你唔使養魚啊，小白，娛樂無窮啊，開翻電視機嚟睇，好似依家冇得播娛樂 冇咗啦， 上網咯唯有。 上 YouTube 啊，呢啲有聽過嗰個江湖傳聞噶嘛？ 咩啊？ 究竟娛樂無窮係咪 live 啊？ 哦， 系咪 live 做嘅？ 系 live， 我睇 即系佢咪即系怼住部机影住嗰缸金鱼 啊？我觉得咧，佢应该系 拍咗一次之后不断无限 loop。 我觉得佢系无限 loop 嘅， 我觉得系 live 嘅，因为咧有一个江湖传闻啊吓， 系啊， 就系话条鱼咧游游下咧。浮咗上水面， 系、哦啊，我听另一个江湖传闻、啊， 即系瓜咗条鱼， 系咩、啊哦？我听另一个江湖传闻，曾经有一唔系叫做有一集啊，曾经有一格咧，系有只手放咗落去，唔知喂鱼定攞条鱼上嚟， 系咩？ 见到只手、 啊，我又冇睇过，我就系谂住佢不断系播放鱼嘅时候，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一个钟拍咗嘅，跟住就 repeat 无限 loop 无限 loop 咁样， 系啊， 系咁啊，即系呢个 江湖传闻啦， 江湖传闻啦，唔知真定假啦。但系关于咧呢个消费券咧，大王水族店嘅人流咧，就系真系真嘅咁样。咁啊，即系有报章咧就问一下啲人啊，通常你去水族店嗰度买啲乜嘢啊？咁好多人都话啊，买多啲鱼咯咁样，因为咧啲鱼咧会自然流失嘅，其实、因为佢哋会生老病死啦，同埋咧普遍咧我哋睇嗰啲叫灯鱼咧，即系比较简单啲嘅一啲种类咧嘅鱼咧，其实佢嘅寿命咧大概年几两年嘅啫。咁、但系有啲人咧玩鱼咧就玩到 养鲨鱼噶， 好高嗱鲨鱼我真系唔知合唔合法，同埋 好细条嗰啲，我有见过嗱，我哋话真唔知系咪 系啦，我唔知系咪法，同埋咧我唔知点养嗱呢啲我全部都唔知嘅，即系但系咧。有啲人咧養龍魚咧就養到好貴啦、 哦！你上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啊，你撳翻大白鲨嗰度戲出嚟望一望， 就唔使養啦， 就睇知道點養， 用自己去養。 你知唔知大白鲨要點樣養？你要有架快艇先養得到。我最記得就係大白鲨係連架快艇都咬爆咗嘛，佢咬爆咗架快艇。 所以養呢啲最好啊！你同人講我養大白鲨、我養一個海啫嘛， 係啊， 養喺大海嗰度。 嗱，即係頭先小華講嗰個大白鲨唔知係點樣啦，你唔好問我實情，我都唔係養魚之人。不過有啲朋友咧就玩嗰啲龍魚啊，即係哇一條魚咧三四千蚊嘅，你哋有冇見過？ 我有見過啊， 即 係我以前細個屋企，一印尼嗰邊啲屋企咧，佢哋都有養， 都係好貴㗎，係咪印尼方面？ 係啊，幾條、幾條咁樣， 仲係二世祖嚟。 我都想話二世祖啊，係 啊， 我唔係啊， 但網上咧睇到一則嘅片段咧，好笑啊。话咧有个外佣姐姐唔知道定 煮咗啊， 煮咗条鱼嚟食， 好似系我 大家都有睇过呢啲嘅图片，我唔知系真心定系假意，定还是搞笑，定还是改图啦。哇，嗰条鱼大大话话成五六千蚊，有啲贵啲造价成万蚊一条。 系啊系啊，其实有好多鲤鱼嘅价钱咧都系相当惊人嘅。 哎呀，之前你哋都讲过啦，愿者上钓嗰个六千蚊条鱼，咪又系搞。 哦，喂，个黄花鱼， 我问咗啲钓鱼嘅 uncle。佢话抵啊，六千蚊， 因为佢入边做花胶系嘛？ 唔系，因为嗰六千蚊咧日本再贵啲咯。佢话如果你日本食呢一条鱼就再贵啲，系啊，因为真系野生嘅黄花鱼系一鱼难求。佢哋话咧钓到呢条鱼咧，话钓到金啊， 哦， 就等于金条咁样咯。唉，有机会再讲多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在此咧，我都好想同大家講咧，如果你哋真係啲筋骨有問題啊，你都係揾翻咧專業嘅註冊物理治療師，好似 Kenny 咁樣咧，咁你就會知道更加多正確嘅資訊咁樣。Kenny 啊，今集咧想講下枕頭。因为呢枕头呢有好多唔同嘅。嗱当然我哋听歌仔啊记忆棉啦系咪先。咁记忆棉系好系唔好啊，太空枕系好系唔好啊，定还是又系啦 ,staycation 嘅时候嗰啲枕头呢系淋到不得之了，好似羽毛咁样㗎喎。咁嗰啲又系好系唔好啊咁样。咁所以有三种枕头俾你揀。Kenny, 三种入面你会揀边一种，定还是三款都唔揀呢，咁交俾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嗱，多数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市面上枕头嘅物料系林林种种嘅。咁其实我最常讲啦几样啦，第一有记忆棉啦，啲最近排好兴㗎啦。係啦，咁第二呢就有我哋一啲叫做乳胶嘅枕头。係啦，咁最尾就有一啲我哋叫做相对就好常见㗎啦，一啲嗰啲叫做聚酯纤维。即係 polyester， 即係最常見下，可能酒店啊，或者可能屋企用緊一啲好似棉質嗰種。咁其實我哋叫做一個枕頭咧，最緊要其實係嗰個軟硬度。咁因為我哋知道枕頭一定係承托我哋頸同頭嘅重量，而我哋知道其實我哋頭嘅重量其實都係十幾磅啊。咁所以變相係一個枕頭，如果佢個承托力唔夠，其實我哋頸椎嗰個所謂嘅生理弧度咧，係會成晚都維持唔到。咁经过长时间嘅话，其实我哋啲肌肉会乸实咗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讲紧一般咧，其实最紧要一个枕头咧，耐用同埋个承托力够。咁亦都我哋叫做分析过啦，可能去睇过一啲唔同嘅评分啊，或者一啲嘅消委会嘅一啲嘅数据啦。咁佢就发觉其实，原来系乳胶枕头咧，系一般系相对比较耐用同弹性好嘅。嗱，唔系话记忆棉或者我哋叫做聚酯纤维啊，其他太空棉嗰个承托力未必较好。咁但系因为记忆棉有个问题就系有阵时个硬度咧会随住个时间同个温度去改变，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可能瞓得太长咧，佢个硬度咧会开始慢慢去跌。咁有机会吓、未必可能适合个个去用。 哦， 第二样嘢就系我哋一啲嘅枕头啦。我哋讲紧，其实佢有啲弧度啦，你应该有见过，就有啲中间凹啊，两侧凸啊嗰啲咁样。 系啦，嗱，我就想讲呢、這个唔系见过，直情买咗翻屋企。 啊，直情买。 咁我咧就俾个售货员就讲咧话其实呢款枕头好噶，侧睡又得，仰睡又得。嗱，你瞓中间咧就仰睡，跟住咧两边咧就高啲啲嘅，货你侧睡。咁我就觉得好抵咁样，即系其实抵唔抵啊？其实好鬼贵嘅嗰个枕头都。跟住我都觉得自己买咗翻去点啦，一定安枕无忧啦，点解啲完全搞唔掂？我发现自己适应唔到啊，同埋咧成个脑咧真实事件啊吓，即系听众都去听。我咧成日都喺度谂我依家瞓侧咗，好似系时候仰睡翻，就特登要逼自己碌翻去中间，咁就好似我记得旧时瞓觉咧，唔使谂咁多嘢，瞓咪瞓咯，系咪先？咁你而家就变咗多咗思考嘅操作啊！咁我唔知係好定係唔好，我真係唔識講啊！但對於我嚟講，麻麻地，跟住嗰個枕頭就轉贈咗俾有心人咯。嗰、那個好貴啊，那個枕頭，我好嬲自己啊！真係係啊，點搞啊 ，Kenny？ 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嚇， 多數咧，其實我哋所謂講緊一啲有弧度嘅枕頭咧，其實佢個原理啦，就係話希望可以咧，同我哋本身我哋講緊頸椎有一個生理嘅弧度嘅嚇。大家要知道，其實我哋所有嘅脊椎唔係直不甩得。是有一定的弧度，咁所以嗰个枕头一啲嘅弯曲位咧，佢就可以承托翻我哋嗰个弧度，即系尽量将嗰个位置贴得有几贴，咁啊可以承托到咯。但系个问题系啦，多数其实我哋讲紧一般市面上，我相信好多人嘅颈咧都系有一定嘅问题，咁可能我哋讲紧就系包括可能肌肉过硬啊，甚至我哋讲一啲长期肌肉硬，你嘅脊椎咧可能拉直咗少少，咁所以变相就系嗰啲嘅枕头咧，其实唔系个个都啱用，因为假设啦吓，如果本身你条颈好紧嘅，或者可能啲颈椎比较直身嘅，咁变相其实你嗰个弧度瞓落去嗰个弯位咧，都系承托唔到噶，因为嗰个位置唔吻合啊，咁所以变相一般我第一样嘢就要知道就系瞓得嗰啲枕头嘅人咧。其实个颈椎咧都唔应该会太差，差嘅人咧瞓完嗰啲枕头咧，因为嗰个位置吻合唔到咧，反而仲会痛多咗。第二样嘢啦，好似头先你所讲嗰个问题就系、是、打侧瞓又好，瞓中间又要逼住瞓中间，仰睡又好，系啦，你要知道其实我哋讲紧瞓觉啦，一般人啦，其实正常都会转身咧，可能讲紧十几次，咁、所以变相可能，假设你真系仰睡瞓咗喺中间，咁但系可能有阵时当我哋转身嘅时候，万一我哋条颈或者个头，摆唔啱位，可能， 塞碎咗喺中間喎。咁其實呢個時候嗰個承托又唔夠咧，瞓醒覺條頸都係會好攰噶。咁所以其實用得嗰啲人嘅枕頭咧，其實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第一睡眠嘅習慣，會唔會成日轉身啦、啊？第二嘢就係自己本身個頸椎嚇、啊、有冇一定嘅問題。如果唔係咧，其實都係建議瞓翻一啲普通，是啊、但係嗰個軟硬度有承托就夠噶啦。 係啊，我就係嗰種成日會轉身嗰啲人咯。 係啦、 啊，咁但係轉身就唉變咗又麻煩咗啦，咁、啊、最後都搞唔掂，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有陣時貴嘢未必一定好，或者個功能係多咗。但系个功能啱唔啱你啦，呢啲都系咧考量之列啦。今个早上咧，多谢 Kenny 帮我哋分析同埋分享咁多啦，关于拣枕头嘅事项啦。咁啊，下集咧不如叫 Kenny 咧讲埋个睡姿啊，因为大家咧有阵时都会有阵时又趴喺度瞓，有阵时又玩手机先瞓，有阵时又侧睡，有阵时就乱弓虾米咁样瞓。咁究竟点先为之一个好嘅睡姿咧？下集等 Kenny 咧同我哋讲更多。唔该晒你啊，今日 Thank you， 拜拜。 我童年又挺傻，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都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我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耶。哦，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豁然走过，信直觉，乱碰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深一卷。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信直觉，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每个人身边总有啲好容易就会激嬲嘅朋友，就算只系同佢讲下笑，可能佢已经好在意，恼羞成怒，跟住就嬲啦。咁到底呢一种恼羞成怒，我哋形容佢为小气鬼嘅朋友，英文应该点样形容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走都没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活坏事已置身，混熟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生活每天。好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每个人身边总系有啲好容易激得嬲嘅小气鬼，可能你唔系有心讲佢嘅，不过嘲笑下佢，小小事都会恼羞成怒。英文就有一个新字攞嚟形容呢种人啦，呢、这个字叫做 salty，salty，S-A-L-T-Y。呢个字本身系解作味道好咸，不过呢、这个英文字近年就多咗一个新嘅定义，攞嚟形容一啲好容易恼羞成怒嘅小气鬼。salty 嘅起源本身系嚟自网络游戏嘅。形容啲人打机打输咗又死都唔认，玩家之间互相指责闹下对方本来就好小事嘅。不过如果有一方即刻唔高兴，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话佢 salty。记住啦，下次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好容易俾你激嬲咗，你都可以同佢讲一句 don't be salty，don't be salty， 你咪咁小气啦。哈，不过我唔担保佢听完呢句说话之后唔会变得更嬲㗎吓。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囉，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最近咧啲疫情都系4000几咁啦，即系 有时五字头咁。 系啊，最怕就系咩咧？大家画咗牙，即系觉得诶、都系咁噶啦，咁4000几咁咁啊，嗰啲叫做防疫嘅措施咧，又开始 松懈。 松懈呢、這个就唔好，即系你见到4000几，其实唔应该觉得画咗牙，就觉得都系咁，呢、這个心态就唔得。 嗯， 要觉得哇，仲系4000几。有冇搞錯啊？其實應該抱住呢個心態。最近咧，仲多咗啲問題，就係譬如幼童確診新冠入院嘅人數咧，喂都多咗好多。呢個真係同我都有直接關係。咁啊，睇翻啦，今日16号啦，直至到去到8月14号為止，總共有60名3岁以下嘅幼童去到住院。咁啊，夠一個月之前咧，其實超過咗一倍嘅嚇。咁啊，嚴重嘅咧，更加會出現一啲病徵，例如係思考症啊、急性嘅腦膜炎等等。咁啊，要入埋 ICU。咁所以情況都擔心啦。我自己作為家長咧，我睇到嘅時候，我都會擔心。 特別係小朋友。 特別小朋友。咁啊即係如果佢小朋友又要翻幼稚園啦，有啲幼稚園都開學啦咁樣，咁又多咗嗰個叫做感染嘅風險。咁小朋友如果唔喺你身邊，你又好難去到控制佢係咪長期戴住個口罩，係咪？咁你翻幼稚園又有茶點時間喎，咁食茶點咁點啊？ 拉低口罩， 冇錯啦。咁去到呢啲位咧，即係嗱，老實講，做家長咧係會擔心嘅。咁所以咧，即係政府亦都好好啊嚇。咁啊，有啲途徑咧，就免費幫幼童咧就接種科興疫苗，咁啊可以即刻預約嘅。咁如果你話預約，咁喺邊啲地方可以打咧？咁包括咧就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啊！醫院管理局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同埋咧就參與疫苗接種計劃過千間的私家醫生或者診所，咁啊可以呢個咧就可以直接同翻診所聯絡噶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嗱，專家亦都有建議嘅，咁啊話到新冠疫苗咧就可以同其他疫苗同時接種，因為小朋友咧就多唔同嘅疫苗啊。咁如果你話喂，我會唔會啱啱打完又要再打呢、這、一個叫做新冠嘅疫苗，會唔會有衝突啊？咁啊專家就同你講咗啦，新冠疫苗可以同其他嘅疫苗咧同時接種，咁啊嬰幼兒去到咧就母嬰健康院接種一個常規預防針嘅時間咧，其實可以同時接種埋呢個科興疫苗。呢、這個阿歐同鍾哥未必知道，因為咧喺呢個母嬰健康院入邊咧，通常啲爸爸媽媽帶佢哋去母嬰健康院咧，就係打一啲政府都想小朋友接種嘅疫苗嘅。咁如果你去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可以直接咧喺母嬰健康院嗰度咧，就打埋呢一個科興嘅疫苗，咁啊即係又唔需要再預約啦，亦都即係方便咗咁樣。咁就啱嘅，咁啊而家4000几宗，咁啊大家就容易都係想多啲出去玩，咁你又想保護到自己嘅話咧，疫苗啊不易發門，係咪？咁啊好多數據都話咗俾你聽，其實疫苗真係好有效，就算你真係不覺意中咗唔小心，佢減輕重症咧。你真係會安心好多嘅，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嚟嘅。 可能去到而家，大家都仍然可能有部分人係有啲疑問嘅，但係只要好簡單上翻政府嘅網站， 政府網站啫嘛， 又或者問翻醫生，即係你會有家庭醫生，即係問翻醫生，你就可以攞到最準確嘅資訊。 當你唔信我啊，譬如我都係攞住政府嘅資料講，你又唔信政府啊，你問你嘅醫生， 係啊， 係咪？你對醫生一定要坦白。 總之千祈唔好道聽途說。 係啦，有啲咩咧就唔好成日聽太多謠言，咁你就自己 find out 下，自己揾下嗰個答案。咁你問家庭醫生咯，家庭醫生都係會話翻俾你聽，你應該點做啊？可能又會揾好多資料啊，咁樣。 冇錯啊，謠言咩？ 止智者啊！ 你都想做智者啊？當然咧，即係聽下晨光第一線咧，知道呢啲健康嘅資訊啦。咁啊，即係當然上網咧揾翻即係相關嘅網站，你會知道更加多。同大家睇下天氣啦。嗱，今日咧大致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稍後咧驟雨又會增多啊，最高氣温咧大概咧31度啦。吹微风嘅，稍后咧就转吹咧和缓嘅东风啊吓，咁啊展望啦，星期三咧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星期四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咁如果你话喂想日光时间做下运动咧，咁我估计大家都系着啲防水嗰啲衫咧，或者防水嗰啲裤咧，即系渗水啲啦，唔好讲防水咧，就会相对好少少。如果唔系咧，你着嗰啲棉质嗰啲咧。 即系干啊！ 食晒落件衫嗰度，同埋咧，即系嗰啲棉裤咧，其实重多一两磅啊！你载住成抽水咁样跑咧，跑唔喐噶会啊！ 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投资 O2O， 我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美股呢唔差㗎吓，咁啊道指呢有得升啊，升151点，标普500指数呢升16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升80点啊，不过港股 ADR 呢继续全日冇方向啊，按比例计算啊跌2点啦，睇下今日呢北水涌唔涌入嚟港股啦，要留意呢这个礼拜啊真係好多唔同嘅公司都会公布业绩啦，包括腾讯、小米同埋港交所啦，呢啲呢大型蓝筹啊有冇机会提振呢港股嘅市场呢，转个头开始呢就等你去慢慢发掘啦。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你几多岁结婚先？早几日咧就睇咗一个嘅调查报告，咁就系究竟系香港男女几多岁结婚？ 嗯， 你哋估即系佢哋可以问翻自己啊，你哋结婚嘅时候个年龄啊， 嗯， 再对照一下而家呢一个由政府统计处啱早前公布最新一份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里边嘅究竟初婚年龄啊，分别系几多？ 系、 咁你哋估下，即系而家。估下而家当下男性同女性结婚平均数系几多岁？ 估下啫， 估下先啦，阵间有个实际数字嘅。 我估男嘅35，女嘅32， 男嘅就35，女嘅就32。系啊，真系大家嚟试啊！ 因为成日话迟婚啊嘛， 迟得滞啊！我如果俾我估咧， 系迟咗嘅，迟咗嘅。 30、31啦， 30、31， 但其实比我估我都估少埋多数嘅， 都系迟婚啊嘛。 阿 O 啊开口中嗱、先讲咗，其实系真系相对嚟讲系迟咗。我先讲讲而家先啦，因为最新公布嘅数字啊，咁女士嘅初婚年龄咧就由2020年嘅30.4岁，上升到旧年嘅30.6岁，即系升咗0.2岁，大约系30岁左右啦。而男性的初婚年龄呢就由2020年的31.9岁、就升到去年的32.2岁、亦都是即大约32岁零咁上下啦。咁呢个呢咦是不是叫做迟咗呢，咁我哋都要睇下咁相对嚟讲是几多嘛。咁、原来喺2016年啊，唔系2019年啊。即系相对之前嚟讲咧，系20几岁啊， 哇，咁远， 系啊，系已经系成，即系多咗成几岁咁多啊。咁呢个系一个大家要留意啦。好啦，另外有一个数字咧，就系个生育年龄啊，即系睇下女士，即系结婚之后，佢个生育年龄系咪又顺延咗咧？嗱、咁当然咧，你而家可能有啲人话，喂，结婚唔等于会生小朋友，亦都唔结婚等于唔生小朋友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呢个相对嚟讲个数字。都是遲了的、即都是比之前呢是會遲了生小朋友、 但我認識很多女性朋友呢他們即跟我說他們的心態就是、如果結婚的話呢很多時候都會想有小朋友的、所以其實他們 想早點結婚的早點結婚的話就可以早點有小朋友、他們想的是什麼呢，第一他們一定是想自己的身體好一點的，因為你自己身體你在一個即更加青春的時候呢就已經生育的話、對自己身體的負擔又不用那麼辛苦、是不是 有個 recover 得快 是的，而且跟小朋友的距離又不會差太多，這些都是很正常一個人會想到，也都 是一樣很好啱嘅一个路向嚟嘅， 系。不过奈何香港就即系关于个生育率有好多考量，即系土地嘅问题。 冇错啦，嗱，头先听咗钟哥讲就话女性嗰个嘅初婚年龄，女性就已经去到30左右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女性嘅叫做适合生育嘅年纪，肯定唔系30啦。 嗱。当然啦，成日都有一句说话，你即系趁细后生嘅时候就生小朋友啦。咁、而根据统计咧，1991年咧，女性首次生育嘅年龄中位数咧就系32.3岁，去到2021年咧已经去到32.6岁啦。咁都褪迟咗啦。咁、但系呢一个数字，咁同疫情又有冇关系咧？咁、呢个报告亦都讲咗过去嗰2年，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你估下个生育率高咗？还是低咗？ 高咗， 即係可能大家都喺 屋企，估啊估啊， 可能大家喺屋企嘅。 其實係低咗，其實我好似睇過一個報告係話低咗嘅，係啊， 其實係低咗。 哎呀，我同你原先咧都以為係高咗，因為大家喺屋企好似冇乜嘢，冇乜細藝咁樣啦，以為係咁，我都以為係咁，但係條數據出嚟咧就真係低咗。 係啊，咁當然咧，你揾出個原因可能好多嘢，即係譬如話。大家冇咗個心情啦，又或者係反而之前都講過話，兩個人喺埋一齊多咗拗叫，仲密咗，咁又係一個可能性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而家得出個數據就係疫情關係咧，個生育率低咗。咁即係話嚟緊呢個期間，即係往後嗰十年或者二十年咧，其實個人口密度又唔同咗噶啦。 哎呀， 冇咗小朋友啊嘛，冇生到出嚟啊嘛， 啲學校又要諗計咯喎。 其實就係、 是，係 即係好多時候又唔同咗嘛，大家都可能會留意一下。咁當然啦，而家喺個疫情期間，係咪要夾硬去生個小朋友？又唔係噶嘛，咁可以因應唔同嘅夫婦之間，可能佢哋有啲計劃唔同咗噶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大家可能 隨緣啦， 隨 緣，有時啲嘢隨緣啦。 除此之外，仲有一個數據大家可以睇下。 隨緣之後仲有除此之外， 係除此之外仲有一個就係究竟。男女比例，男女比例有冇唔同度？ 不嬲都失衡噶啦，应该系女性六成，男性四成 噶，女多男少。 系啊，我记得系，所以我有一刻我唔知系几耐之前开始听就话香港女性多啲噶嘛。 系， 我觉得自己越嚟越矜贵噶。 嗯， 系我有呢个谂法噶。 有 market 系嘛？ 系啊，我有 market 噶。 系啊，嗱，咁佢话喺2020年啊。咁就原本咧就1000名女性咧就對841個男性，其實都係女多男少啦。咁而家咧就已經係1000名女性咧對住得翻839個，就跌咗少少啦。咁所以男士們就唔好以為自己好多選擇，其實都 係啊， 最緊要裝備好自己，無論男定女都好啦，係咪先？ 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同行或独活都不跌落， 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盼望，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愿唱歌谣回家找我，明明你在做到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快摸同行，或独活都不怯懦，放开了吗，仍可等到天若你过，这里塌了灯碎破，随天发地堕，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丢时呢一个字喺运动经常咧都会听得到嘅，羽毛球啦、网球啦，甚至乎乒乓波啦、壁球啦咁样。呢、這个字即系解作咧比赛延长，增加选手嘅体力消耗噶，更加会令到比赛嘅时间难以预计同埋捉摸。系为咗减少丢时嘅影响，羽毛球咧当中亦都规定每一局嘅分数上限为30分噶。点解咁样呢？即系如果丢时一直持续至到29-29咧，就会进入突然死亡。之后先攞一分的就会是30-29胜出了。未必每一种球类都是这样的。丢时有多种的意思，在运动领域当中一般出现在只要取得特定分数而且领先对手两分就能够获胜的。要来形容决赛分出胜方之前的平手局面，例如网球一局入面可能会出现很多40-40平手，壁球和乒乓球会10-10，排球都会不断地丢时。去到啲重要嘅时刻咧，场波会变得更加紧凑，而对于运动员嘅体力消耗系一个更加大嘅挑战。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Polly 喺度，早晨 Polly。 早晨啊，小白，祝你身体健康啊！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吓， 大家咁话 ，Morning Call 咯，有啲咩嘢点唱呢？ 啊，嚟紧有13位朋友生日啊，所以我快啲讲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8月份咧就系钟兰芳生日，17号就系阿 David 生日， 系 23号就系 Amanda 生日，咁8月24号就系谭志珍婆婆91岁嘅生日。 嗯嗯嗯。 亦都系阿老柏权嘅生日，咁农历7月28咧就系梁影霞婆婆90岁嘅生日，咁啊亦都系阿乌淑慧婆婆72岁生日，咁啊8月26就系阿 Candy 生日，咁农历8月初二就系梁远君生日，咁新历8月29号就系 Mandy 生日。咁啊，9月1号就系叶明丽护士姑娘生日，曾凡禄生日，林梅芝生日，咁啊，总共13位，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点埋俾住喺美国加州嘅罗汉大一家祝快乐，点埋俾晨光第一线嘅全体工作人员，祝你哋幸运、健康、愉快，唔该晒小白。 好多谢你嘅点唱啊 ，Polly。咁啊，你哋好多朋友啊，同你一齐咧，即系开心 share 佢哋。 全部都系你哋嘅 fans 嚟噶。 系咪啊？哎呀，咁就好啦，大家要继续咧，系开 住。继续支持你哋， 冇错啦，开住晨光第一线嚟听啊！好多谢晒，拜拜。 好，拜拜。 共荣。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小白追踪三十一有阿昌啊，早晨 阿昌，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带我哋追踪下三十一啦。 嗯，好啊，咁今日咧下昼六点半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残奥启示录啊，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继续认识一下咧世界上嗰啲好出色嘅残疾运动员。咁今集咧我哋就会邀请到咧中华台北嘅视障选手啊，阿杨川辉嚟一个咧视障访问，咁啊会分享一下咧。佢兩次出戰呢個殘奧會有啲乜嘢故事，同埋咧作為一個視障選手咧，佢過去遇過一啲乜嘢挑戰咁話嘅。 嗯，視障選手咧，我自己其中一個比較深刻體會嘅咧，就係行一啲山系比賽嘅時候，嗰啲100公里嗰啲啊，咁佢哋都有香港都有猛龍隊啊嘛，咁佢哋都係一班視障人士，咁啊揾一班健全嘅人士同佢哋同行嘅，咁啊佢哋真係好犀利喎，哇佢哋即係對。真係雙目失明咧，但係睇條路啊，嗰個感應真係好強烈，而且行嘅成績出嚟咧係好過好多人添啊！即係呢樣嘢，所以我特別咧，即係都好相當之佩服佢哋啊！咁如果你話喺《殘奧啟示錄》入邊咁樣，今集亦都會訪問一啲視障嘅選手啦，又可以睇下佢到底係另外一個點樣嘅故事啦。 係啊，咁啊一齊聽一下啦！呢位係都係一位中華台北嘅選手啦，咁大家可能都。喺殘奧會都有睇過佢嘅比賽，今晚一齊睇下啦。咁啊，好快再介紹埋咧，去到夜晚七點半啊，呢個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上個星期咧，主持人啦，常林法師啊，請咗呢位香港好出色、好著名嘅攝影師啊，夏永康即係 Wing Sha 咧上嚟傾偈。咁啊，意猶未盡啊，因為常林法師本身都係攝影師嚟噶嘛，真係好出名嘅攝影師嚟。咁啊，佢兩個咧傾多一集。咁啊，今晚繼續同阿 Wing Sha 咧講下影相啊。咁近年咧，佢兩位都各自搞一啲影展、一啲攝影展嘅。咁常林法師咧，原來近年咧，佢曾經自費啊，創作咗一個好大型嘅攝影計劃。咁佢身經百戰啦，但係佢拍攝途中咧，佢都出現咗一啲令佢感覺到好震撼嘅事情。咁今晚佢會同大家分享。咁佢兩位咧，亦都會各自咧講下咧，攝影對佢哋嚟講。有啲乜嘢意義咁話嘅？ 咁大家要聽下啦嚇， 學下嘢啊嘛。 係啊，我哋都攞手機成日影嘢啊，而家現代人。係 啦，雖然影得冇咁好，但係有陣時咧，一張靚嘅相咧，絕對可以有一種咧釣魚嘅感覺俾到你。 睇我哋影嗰啲相，有冇辦法睇完呢個節目之後頓咗我哋少少嘢啊？ 係啦，或者好似 Wing Sha 咁樣係咪？ 係啦，八點鐘嘅醫生與你阿昌。 冇錯啦，咁星期二嘅醫生與你咧，繼續有醫學人嘅環節。咁上星期咧睇過呢個肝膽胰臟外科嘅專科醫生。阿陈思正教授，咁今集咧继续都系访问佢嘅。咁啊，陈思正医生咧，佢曾经喺玛丽医院主理嗰啲肝脏移植手术做咗廿几年噶啦。咁上一集佢有分享过嗰啲，当中有啲咩故事啦。喂，但系原来咧，佢做呢个肝胆胰外科专科医生之前咧，佢原来系一位牙医嚟，好特别，即系 估佢唔到啊， 系咯， 佢同時係兩個專科嘅醫生，咁點解佢好地地做好咗牙醫，佢會走去幫助幫嗰啲病人去移植肝臟嘅咧？咁有啲乜嘢經歷咧？有啲咩令佢轉折咧？咁同埋做呢啲手術咧，其實好大壓力噶嘛，好複雜噶嘛，換肝臟。 咁今晚留意住啦嚇。 減壓咧 係好，唔該 唔該，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27个月大嘅男婴确诊新冠病毒，并且有思考症症状，情况危殆。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近日已经有两名儿童染疫之后病情严重，再次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打针。指儿童得咗重症，有机会有后遗症。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幼童的气管较窄，发炎令到气管更窄，吸气的时候气管因为柔软而塌下，导致发出嘶哮的声音。家长应该留意小朋友如果有呼吸不顺等的情况，应该尽快求医。他又说，希望透过不同呼吁令到家长明白利弊，盡快安排子女接种疫苗以提升接种率，期望年底能够达到50%-60%。美日韩联同澳洲同加拿大日前在夏威夷附近的美国海军太平洋导弹靶场设施进行导弹探测和追踪联合演习，旨在增强对北韩弹道导弹的靶标探测能力。演习有8艘舰艇和2架飞机参与，南韩派出曾经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世宗大王号驱逐舰参演。南韩国防部说，韩美日在演习之中重申，为应对平壤挑衅，将会推进三方安全合作，捍卫共同安全和繁荣，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南韩新增84,12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63宗输入个案，再多37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增加至563人。新增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少于100,000宗，但重症人数是大约4个月以来最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0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4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2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7.15元，冇升跌。汇通达网络62.45元，升4.5元。阿里巴巴91.5元，跌2毫。腾讯控股300.4元，冇升跌。港交所348.4元，升1.6元。碧桂园服务15.3元，升1.46元。协鑫科技3.22元，升1.8元。碧桂园2.55元，升2.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33.45，瑞士法郎0.947，加元1.29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99点，升28点。港金报16,6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02美元，卖出1,77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一架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啦。

由于大家都咁匆忙，好想快，所以好多嘢应运而生。例如一啲影片分享平台，好多频道主理人会去讲一部电影，只系讲关于呢部戏嘅剧情，将成套戏由头到尾嘅情节讲一次俾你听，仲会快速地讲。即是你只要大约几分钟就可以知道一部两小时长的戏到底讲什么，悭翻好多时间。我成日不明白，如果大家真的咁忙，为什么仲要看戏呢？一套电影大约九十分钟左右，你都没办法腾出时间，不如不要看啦。又唔系咁讲嘅，我唔系唔睇，只系好睇先睇。问题系你都未睇过，点知好唔好睇呢？咁咪等其他人睇完之后讲一次俾我听，觉得好睇我先去睇咯。系嘅系嘅，但系由第三者去睇一次呢套戏，然后讲翻俾你听，仲要只系讲剧情，其实冇乜意思喎。再讲，就算佢话埋俾你听呢套戏好睇还是唔好睇，都系呢个人嘅主观睇法，唔代表你嘅睇法都一样，点都应该自己睇啦。讲开自己睇，最近有啲人又有一种睇戏嘅新方法，就系用快速手画嘅方法睇，即系加快佢嘅速度，一倍速、1.5 倍速、2倍速都有。我有一个朋友就有呢种习惯。有次我忍唔住问佢，点解要咁样睇戏呢？佢话有啲戏真係好闷，节奏慢，快速睇就啱啱好。我同佢讲，唔係套套戏都系商业片，可能有啲艺术养分高啲嘅，导演希望观众可以坐低静心慢慢欣赏。如果用快速方法睇，咁咪得唔到应有嘅效果咯。我朋友话啦，总之觉得佢慢就系唔好睇啦。我再问啦，如果快速去睇，你知唔知套戏讲乜噶？我朋友话啦，大约知啲剧情咪得咯。我忍唔住再出声，剧情只系表面嘅嘢，背后想表达嘅意思先系重点。你识唔识睇戏噶？我朋友好理直气壮话：，你哋拍戏啲人个个都以为自己识拍戏，我系观众就识睇戏噶啦，戏系拍俾观众睇噶嘛。我顿时冇声出，讲得冇错，戏系拍俾观众睇。每一个拍戏嘅人都会觉得自己识拍戏，而每一个睇戏嘅观众都会觉得自己识睇戏噶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八千遍。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这？星星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我諗諗下咧，喺飲食圖鑑入邊咧，有一個餸菜其實都應該講下，因為你哋食過嘅喎，記唔記得啊？蟹籽沙律啊！ 咁仲讲嚟做咩啫？ 未讲点整啊嘛， 咪蟹籽加沙律咯。 其实咧，佢整嘅时候咧就好简单嘅啫。咁你只要准备定啲青瓜啦， 青瓜切丝， 青瓜切丝系啦。咁切丝咧，其实如果你话刀工好嘅，咁、你梗系可以切到晓飞啦。好，咁我假设大家咧都唔系好识得切呢个青瓜丝嘅，咁唔紧要。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嘅刀咧，都可以将个切啲青瓜丝出嚟啦。咁用嗰啲其实都冇乜所谓噶啦。 即系集集落去就分开晒嗰啲。 系啦系啦，即系你集多几下，咁佢就有啲青瓜丝。出嚟咁，你唔使话，因为青瓜切嘅话咧，其实好考嗰个嘅刀嘅功夫。首先要将一条嘅青瓜将佢切片，咁你将青瓜切片本身都已经系辛苦啦。切咗片之后咧，你再将佢搭咗之后，再将佢切成丝咁样。即系我以前咧，有学厨嘅时候，我就系用呢个方法要切呢个青瓜丝。咁你譬如中间落场嘅时候咧，咁大家分可能十条咁样就成剁系咁样度切嘅。好啦，咁呢个过程咧。如果你用翻啲機器幫手嘅話或者用啲儀器幫手咧，就可以好快就切到啲青瓜絲出嚟。 如果我唔識切，浸咗成條青瓜，然之後將啲蟹籽揼落個頂個嗰個頂嗰度，就咁咬得唔得？ 味道咧會差唔多，但係唔好食。 個口感唔同。 係啦，口感不一樣，而且咧，因為你一嚿青瓜咧，你唔將佢切絲嘅話咧，個青瓜個味咧，佢唔夠出，咁咧就嘥咗。因為佢另外仲有蟹籽啦，即係鮭魚籽啦，跟住亦都有蟹柳啦，同埋仲有沙律醬啦。咁你咪變咗你出唔到每一種嗰個食材個味道咯。即係點解有陣時食材我哋要將佢處理過先至去將幾樣嘢擺埋一齊咧？就是、希望大家都發揮到佢嗰個好美味嘅地方，從而令到你嗰個食物咧成碟出嚟嘅時候咧，可以更加勁啦。咁樣 我唔識唔緊要啊嘛，可以打俾你噶嘛。 可以啊，anytime OK 啊。 我唔識唔緊要啊，可以你整噶嘛。 係啊，OK 啊。好啦，啊青瓜已經準備咗啦，咁啊然之後咧。你就可以準備定啲蟹柳，咁、蟹柳都係好簡單啦。咁你一般人你就可以將佢搣開啲一條條絲啦。咁我自己用嘅方法就拎住條蟹柳喺個砧板上面係咁拍打佢嘅。 哦，就散啦、 啊。拍，你真係打散佢嘅咋，拍到佢散，跟住咧就 第一邊就拍散咗，跟住你換第二邊再拍過，咁、你成條蟹柳基本上就俾你打到散曬㗎啦。 我以為呢啲會有少少親子元素，即係可能叫小朋友幫手喺旁邊搣下搣、 小朋友咪慢慢搣咯，係、咁但係如果你喺廚房翻工嘅，你梗係要快啦。 我唔贊成嘅。小朋友如果俾佢整呢一個咧，你最後得翻半一半嘅啫， 都有機會啊！一路食一路食一路搣， 唔 覺㗎嘛。佢拍都唔係喺度逐條逐條搣啊嘛，係咪先？ 咁有去食咯，係整出嚟都係俾佢食嘅。 啱嘅，都啱嘅。好啦，今日蟹類都準備咗啦。咁啊，當然你話蟹子亦都唔使話特別處理㗎啦。你超級市場買完之後咧，你當然如果你買冰嘅，咁你要溶咗雪先啦，係咪先？即係你放喺個雪櫃入邊，就唔好放出邊濕温溶雪啦。放翻雪櫃入邊，隔佢一晚，咁啊，第二就攞出嚟準備可以用啦。好啦，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準備定一啲嘅醬咯。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沙律醬啦。咁多與少咧，你呢個大家自己去衡量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就會中意用明太子沙律醬，因為明太子沙律醬咧仲多咗一種少少辣嘅口感，同埋明太子獨特嘅香味。咁你令到咧青瓜啦、明太子沙律醬啦、蟹子啦，同埋呢一個蟹柳，大家都可以出咗個味道，去到令到你嗰個蟹子沙律咧就更加香啦。咁我自己咧，除咗係就係中意加明，因為我真係中意食明太子，加中意食呢個明太子沙律之外咧，亦都會再另外可能會攞啲圓條嘅明太子。咁咧就將佢切開佢，咁啊亦都撈，再放埋入呢一個嘅蟹子沙律入邊咧，就再大撈一次。 係， 咁你就可以有更加多豐富嘅口感，因為明太子佢有一個口感同個蟹子其實幾似嘅，不過佢有一種咧辛辣嘅味道，同埋佢仲有一個咧就係蟹子做唔到嘅咧，就係佢會一嚿一嚿，但係都係卜卜脆嘅感覺，咁就令到你呢個蟹子沙律咧就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啦。 呢個係咪一定要雪凍佢先食得咧？ 雪凍佢先食啊，因為你有沙律醬啊嘛，咁如果你擺得室温太耐嘅，其實都唔好，同埋因為咧整嘅時候你唔可以話一次過整好多，呢個都要温馨提示，因為青瓜佢出水啊， 係 青瓜出水，咁如果沙律醬再加埋啲水 mix 埋一齊嘅話咧，咁其實都容易產生呢個化學反應啊，咁啊容易變壞，咁啊唔好啦，咁所以你都係咧整曬啲嘢，你真係備用咗啦，到你要食嘅時候先將以上嘅食材就撈埋一齊，咁樣食咧就係最新鮮嘅蟹子沙律啦。 多謝你嘅提供啊！ 我的享樂時代。 你有冇一鋪比賽癮嘅咧？ 我冇噶，系啊，我冇噶，因為每次比賽咧都好緊張，系啦，好緊張。咁啊，緊張到咧就手心冒汗啊，又會去兩次洗手間先啊，咁樣咯，系啊。細個好多比賽啊，因為真係好多好多。 呢啲好似譬如話細個嘅時候，可能有啲比賽咧，好似叫做被逼，即系學校一定要你參加啦，又或者任何形式都以一個比賽嘅形式進行咧，譬如賽跑又好，游水又好。但系你有冇留意？我身邊有啲朋友啊，好中意參加比賽，即系大個咗之後，唔係話細路仔一定要佢參加嗰啲跑步比賽，唔係嗰啲啊，好中意參加好唔同類型嘅比賽。 係， 哇，點解咁中意參加比賽咧？佢話挑戰自己咯， 挑戰自己， 係啊， 令自己進步咁樣係咪啊？ 咁佢就話另外一個咧，佢話如果佢對某一個嘅活動又或者一個東西有興趣嘅話咧。佢話參加呢一個類型嘅比賽，就係令到自己有一種原動力。 哦， 究竟你會唔會進步啊？喂，如果冇一個咁樣嘅即係競賽性質咧，佢自己就會我繼續讀，哦，都係唔知讀成點啦。有想知道自己究竟喺邊個 level 啦，喺邊個程度裏邊咧？佢話參加比賽最容易啊嘛。你因為有個 deadline 啦，你一定要喺嗰個期間裏邊要做定幾多準備功夫啦，跟住你仲可以同其他人一齊比拼啦，你就知道你識幾多同埋大約喺邊個程度。 嗱，比賽咧，我覺得分團體同埋個人嘅，意思係咧，我中意個人比賽， 即係跑步咁樣自己跑。 係啦，我唔中意團體比賽。 點解咧？ 因為團體比賽咧，你背負嘅嘢咧比個人更加之多。成日都話咧，個人嘅榮辱咧擺到好厚，係真嘅。我覺得無論係跑步比賽啊，或者其他出面歌唱比賽咁先算啦，輸咪輸咯，輸一個人嘅啫嘛。但我記得咧細個咧學界比賽咧，好多球類比賽，譬如足球啦、籃球啦。好緊張啊！你好驚自己咧，令到成個團隊打輸咗。我一個陰影係咁嘅。我曾經咧打過一年學界咧，臨尾真係要用兩個罰球去定勝負啦。我一球射失咗， 哎呀！ 跟住，但係另一球係入嘅。 嗱，故事嚟到呢度，你梗系觉得我累衰咗球队啦。但系嗰阵时咧，我个心咧跳得超快啊！即系因为嗰两球系直情跳咗出嚟咁滞，咁、最后系点咧？即系打加时，因为我入得一球啫嘛。如果我入咗两球咧，就直情完结噶啦，完结型噶啦个比赛、但系我就系因为入咗一球要打加时，但系打加时嘅时候咧，我啊咁啱咧犯规出咗场啦、我就觉得好饮恨啊！成个比赛咁、个过程入边，我就学识咗。少啲犯規啦。第二嗰樣第二嗰樣嘢就係、團隊真係有陣時會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啊、埋怨啊、讚賞啊，所以係複雜好多噶，複好多好多。 無論係個人又好，或者團隊又好，去比賽都係一個競爭嘅心啊。咁原來咧，你諗下，除咗當事人，你一個又好，或者一隊又好，當事人係想比賽之外咧。其实原来啲观众都系中意睇嘅，即系都系中意睇啲人去比赛嘅， 系咪噶？嗱，你琴日咧就做咗呢个微电影嘅评审，咁啊好多叫做 甄选入围 竞赛者啦，竞赛者啦去 present 自己嘅古仔啦，我知道。咁聪哥，你系咪好 enjoy 做评审啊？你见到啲参赛者又系咪真系好雀跃，定还是好紧张啊？ 呢樣樣都有，你正話講嘅樣樣都有， 係係係 緊張嘅有，雀躍嘅又有，即係準備充足嘅又有，冇準備得唔夠嘅亦有，即係真係你坐喺度睇，又參賽嘅隊伍又多咧，你坐喺度睇曬嘅時候，樣樣都有嘅。咁但係調翻轉頭，我琴晚我就翻屋企，即係問一問自己，哦，其實我仲想參加噶嘛個比賽。咁點解我仲要參加咧？就係翻翻去之前嗰一樣嘢，原來自己都想。啊！究竟我喺个即系喺嗰个水平里边、去到边咧？如果有一个比赛，就会逼自己，我要做多啲啦，试多啲啦，同埋佢嗰即系呢一个比赛，佢就会嗰个自由度再大啲噶嘛。咁、究竟我可以谂到几多嘢，而唔受一个即系叫做商业片嘅规范咧？咁样，即系你会好多嘢谂啊嘛。咁另外就话讲话点解会有呢、一个观众又想睇咧？所以你留意一下，而家国内有咪有好多真人 show 咧？其实都系。表面上是真人 show， 但是它的包装都是以一个比赛形式的嘛。其实就是啲观众都想睇呢班人喺呢一个比赛里边 竞争、 竞争同埋做到几多嘢。 系， 所以呢个去到最后咧就是玩嘅人，即系当事人又会觉得雀跃，睇嘅人又开心。所以去到最后咧，比赛必定会喺度。 系，不过参赛者就真系要准备多啲啊。根据阿梁评审咁样讲咧，可能有啲就准备得太流啦，太渣流摊啦。 喺我记忆里边，我有啲印象好深嘅， 系 就系做足晒准备。 系咪啊？ 我直头哇即系我自己呢个比赛，我当年都参加过，我当年都冇咁厉害，所以亦都燃烧翻自己个心咧。原来真系可以做到咁样，即系佢摆个 show reel 出嚟嘅时候，哇，好厉害喎！我自己都要加把劲。 每个比赛都可以结果子嘅，咁啊，钟哥就参加啲微电影比赛啦，咁啊，又拍下依家港台嘅剧集啦，得闲饮茶啦，咁啊，依家都上载咗去呢个港台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咁大家又可以即系睇下啦。有咩分上下集嘅我想问？ 上下集、 上下集啊，有冇中集嘅我想 问？冇两集。 有冇后转嘅我想 问？都未有。 有冇前转嘅我想问下？ 可能咧， 系好似星球大战咁样啊吓，咁啊，大家欣赏下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寻觅世界是 我是阿欧。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 听日再见啦，咁多位。